開展激烈競爭。發言人趙立堅重申，中美兩國和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選擇。趙立堅指出，過去幾年特朗普政府犯下方向性錯誤，將中國視為戰略性競爭對手，甚至是威脅，採取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錯誤行徑，導致中美關係出現兩國建交以來異常嚴峻局面，不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能夠吸取特朗普政府對華錯誤政策的教訓，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天氣方面，廣東地區天色普遍良好。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23度以上。本港地區天晴，聽日漸轉多雲，早上清涼，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7至20度，初時吹微風，能見度較低。聽日早上漸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間溫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相當清涼。室外氣温2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9,391點，跌767點，總成交2,789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569點，跌54點。深證成分指數15,352點，跌357點。部分活躍港股，騰訊控股718.5，跌48蚊。中國海洋石油7.6，跌1.9毫。美團378.6，跌21.2。港交所513蚊，跌40蚊。阿里巴巴253.4，跌4.6。中國移動45.5，跌1.65毫。小米集團30.4，跌1.5毫。比亚迪股份261.4，跌17蚊。吉利汽車33.4，跌4毫。中芯國際30.15，升1.5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2，英镑10.579，瑞士法郎8.724，澳元5.965，加元6.081，新西兰元5.578，欧元9.406。每百日元对港元7.4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6点，跌276点。港金现价报17,150蚊，比上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16美元，卖出1,854.7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啊。港岛路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就比较多车啲。湾仔轩尼斯道天乐里交界嗰度咧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天乐里段嘅右线暂时系要封闭嘅，咁啊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啦。九龙咧，九龙塘嘅桂丽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嗰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界方面咧，元朗嘅德业街啊，因为有的士司机强制检测计划，咁啊，直至到今晚嘅8点咧，德业街近住流业街嘅停车湾系会临时封闭嘅，咁嗰度嘅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科興咧，咁就仲未提供到佢哋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啊。咁所以咧，早前咧，衛生署核下嘅科學委員會咧，都決定咧唔討論科興住啦。咁就討論咗咧係呢個嘅復星 BioNTech 啦，同埋咧呢個嘅阿斯利康咧都討論過噶。咁但係科興咧，因為未有臨床數據嘅第三期啊，咁所以咧就唔討論住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啊，咁啊睇嚟第一批咧，淨係得呢個嘅復星 BioNTech 啫，咁啊使唔使再去諗下，要唔要揾下其他款式、其他牌子嘅疫苗咧？咁有啲報道就話咧，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已經正式向中央提出要求，咁就希望咧向香港提供內地嘅國藥疫苗啊。咁今朝早咧，特首林鄭月娥喺出席行會之前咧，都被問及呢個問題啦。咁佢都證實咧，咁就話其實舊年十一月訪京嘅時候咧，已經希望可以多啲保證啦，所以向中央提出，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就希望中央可以分配到一啲喺內地研發或者生產嘅疫苗咧，俾香港使用。咁啊，林鄭月娥就話咧，咁啊，其實喺十日八日之前啦，即係佢今朝咁講，就話十日八日之前咧，已經覺得咧係到咗有需要嘅一刻啦。所以咧就要求國家咧喺呢方面咧就協助香港，咁啊，但係咧究竟係咪要求中央向香港提供國藥疫苗咧嚇？咁啊，林鄭月娥今朝咧就冇去到證實嘅，咁但係佢都講啦，咁啊其實咧呢個要引入咧就係內地嘅疫苗咧，咁都係需要受到而家批核疫苗嘅一啲法律框架咧所去到規管嘅咁。咁啊，睇翻嗱呢個國藥疫苗究竟係乜嘢來頭咧嚇？嗱，國藥疫苗咧其實同咧呢個未提供到第三期數據嘅科興咧一樣嚇，都係採取同樣嘅技術，就叫做滅活疫苗技術啊。咁國藥疫苗咧已經得到內地國家衛健委嘅批准使用噶啦，已經喺咧內地咧係作出一個廣泛嘅接種啊。咁根據咧佢哋嘅公佈啦，咁啊目前累計咧係全國累計接種咧已經超過1000万嘅劑次啦。咁而咧佢哋就公佈個數據就係話咧疫苗嘅保護有效性咧就係79.34%。咁但係啦，要呢個引入呢個嘅國藥嘅疫苗係咪話引入就引入嘅咧？究竟有啲乜嘢嘅機制嘅咧？其實睇翻咧，即係而家政府同一啲嘅藥廠做咗採購協議嘅一啲藥廠啦嚇，咁其實咧，政府喺採購嘅過程咧，都係需要聽咧呢個衛生署核下嘅科學委員會嘅意見嘅。咁剛才講嘅三種疫苗啦，啊復星 BioNTech 啦、科興啦同埋阿斯利康咧，都係咧係參考過科學委員會嘅意見咧，先至達成咧呢個嘅採購協議。咁至於咧要喺香港咧就係緊急使用的話咧，亦都要經過咧呢個係新冠疫苗嘅顧問專家委員會嘅一個同意，先至可以咧係政府作出呢個緊急使用噶。咁就好似今次嘅復星 BioNTech 咁啦。咁所以如果話要引入一種新嘅疫苗，譬如國藥疫苗咁，咁係咪都要走多一次呢啲嘅程序咧嚇？咁同埋咧，就係正如頭先所講啦，既然科興都未提供到第三期嘅臨床嘅數據啦，咁國藥又點咧？國藥咧其實都係未有呢個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噶，咁所以咧大家都關注究竟係咪可以真係話引入國藥就引入國藥咧咁？咁有啲專家都話咧，咁其實佢哋嘅底線咧就係話要有藥廠嘅第三期臨床報告啊，咁又話咧市民嘅安全咧先至係最重要嘅。不過睇翻咧，就而家亦都有越嚟越多係即係親建制嘅聲音咧，就要求引入國藥疫苗啦。咁其中咧好多嘅將要出席兩會嘅人大啦、政協啦呢一啲嘅港區代表，已經咧就係部分咧就喺深圳接種咗啦。亦都咧有啲嘅人大咧係去聯署去信人大委員會嘅秘書長，咁就要求咧中央係提供咧係國藥疫苗俾香港啊。咁睇嚟咧，呢個引入疫苗嘅一個討論咧，就越嚟越多嘅唔同嘅意見啦。咁各位聽眾又點睇咧？如果而家話政府要引入一啲國藥疫苗嘅時候，大家又有冇信心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1月26日朝早9:30，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去年11月已經向中央提出，若果有需要的時候，分配一些內地研發或者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 起碼10日前了，都覺得已經到了這一刻是有需要了。 咁所以就要求國家喺呢一方面咧嚟到可以協助我哋。佢都係同樣受到呢個核准疫苗使用嗰個法律框架嘅。咁但係而家言之尚早啦，我哋再睇下跟住個發展係點樣樣。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話：喺佐敦受限區揾出嘅確診個案數目同污水檢測結果全部吻合，證明污水檢測準確度高。 今次依13個依個確診人士揾出嚟嘅時候咧，同我哋喺早前做過依個污水檢測呈陽性嘅，基本上咧係100%係配對嘅。依、這個污水監測咧係對我哋輔助政府整體去抗疫係有一個好好嘅輔助嘅幫助嘅。 下午4:30，本港新增6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3宗是本地个案，有21宗源头不明。政府亦扩大佐敦指定区域范围，另外在油麻地及红磡划出指定区域。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 指定区域里面，若果大厦出现一宗或者以上的确诊个案，又或者他们的污水样本检测是呈阳性，顯示可能存在感染風險，都是會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的。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就係話已經係向中央講咧，就係話希望內地可以咧，就係分配到一啲內地研發或者生產嘅疫苗咧，俾香港使用噶。電話1872311。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啊，譚耀宗你好。 係你好。 係譚耀宗，你都打咗呢個內地嘅疫苗噶咯，係咪啊？ 係啊，係啊。 嚇，可唔可以講下個情況係點樣？ 我嗰日接种嗰日就22号，咁之后咧，我接种完咧，我就唔觉得有咩特别啊，直到现时我都冇乜觉得有咩特别反应嘅都冇 吓。系你接种嘅系咪？ 我咧头嗰两晚仲好瞓咗添 吓。你接种嘅系咪就系国药疫苗啊？ 啊，国药嗰只吓，国药而家呢只咧就喺内地都好普遍嘅，好多人接种吓。咁佢呢只叫灭活啊。咁就佢同我哋讲咧，就话基本上18岁以上都可以接种噶吓，咁就除非你有怀孕嗰啲就唔好啦咁样。咁佢话就算你接种之后或者有少少红肿啊，或者嗰、那个，因为佢喺嗰个上臂，即系手臂上边嗰个三角肌个位嗰度接种嘅，咁嘅喺个肌肉嗰度打落去，就唔可以喺血管喎啊，咁咧就。接种之后，如果就算有多少反应咧，譬如痛啊，有少肿啊，咁嗰啲其实佢话唔紧要嘅，两三日就自动冇事噶啦。我相信都好安全咧，因为都喺内地好多人接种过。 系，咁你可以讲下你自己又点解要接种呢个国药疫苗咧？ 嗱，我自己咧一直以嚟我都希望，如果能够国产疫苗能够早啲嚟香港啦，因为中咗疫苗起码。自己安全咗啦，係咪？即係避免咗呢個受到感染啦，病毒嘅感染啦，嚇、啊、咁就而且就希望多啲人接種咗，有個群體嗰、那個嗰、那個效果會出到嚟，就所以我喺上次12月嗰個會，我都帶咗一個請求信俾全國人大委員長。啊，栗战书，咁我都同李慧琼主席一齐，联署就希望国家能够拨一啲疫苗俾我哋香港，等我哋呢个机会咧系接种。咁而家睇嚟咧，做个疫苗咧喺全世界，因为都希望早日能够为啲国民接种，所以都比较紧张嘅。咁我啱啱开个会咧，啱翻嚟咧。我亦都帶咗36位港區人大代表，亦都同樣提出咁嘅請求。咁我哋係希望國產疫苗咧，早啲能夠嚟到香港咁。希望中央考慮我哋呢個請求。 咁 就暫時未收到信息，即係會點樣就未知。咁今日我哋都覺得特首都提咗 啊，咁如果特首提出就更加好啦，因为国产疫苗嚟香港都有啲手续啊，要办咁啦，咁有啲要批准接种啊，咁样，咁即系特首提咗出嚟，咁佢当然嗰啲程序啊，嗰啲手续啊，咁一定政府会解决啦，咁所以我哋总体嚟讲就希望可以早啲能够接种啊，咁啊希望多啲人接种得到嘅时候咧，嗰、那个经济咧嗰度可以早啲开放翻。如果唔系咧，咁样拖落去咧，香港经济好受影响。啊，你都见到好多行业都系咁啊。啊，年尾时候啊，大家都想啊生有生意，但系做唔到，系咪？咁如果多啲人接种到，防止到咪最好咯。 嗱，睇翻其实即系过去嗰几只咧，即系政府达成咗采购协议嘅疫苗咧，咁、即系都系政府同个别药厂咧就倾翻嚟啊。咁點解今次即係你哋幾三十幾位人大會去信人大嘅常委會，咁就要求話即係中央提供即係疫苗俾香港咧？咁其實係咪即係由翻去特區政府去同翻個別藥廠傾？同埋都要參考翻即係專家委員會嘅意見，就比較好啲咧？點解咁心急要去信話即係要求中央幫香港咧？ 嗱，因為咧我哋都明政府咧就話佢都聯絡咗幾間藥廠嘅，三間嘅。咁啊，提出咗要求。咁但我哋知道咧，呢啲嘢咧咁缺啊，加上我哋地方咁细，啊，同人哋啲国家级嗰啲，我哋又好难去争啊。咁而且咧，佢哋运送都系需要时间啊。啊，因为嗰啲又话要七十度以下嗰啲啊负七十度，咁你嗰个物流运输其实都好多问题喺度嘅，唔容易嘅啊。咁所以而家最快一間就話三月就六月，其實到時係咪真嚟都我哋都唔知。咁但係反為就內地既然有國產疫苗啊，咁科興亦都喺外國亦都做咗幾輪三輪嘅臨床試驗啊，亦都證明係 OK 嘅啊。咁而博藥呢只咧，雖然佢冇、那個數據未拎出嚟，咁但係亦都係國家係批咗嘅啊。不過佢而家就如果要出口嚟香港，要國家另外去再批啊。咁所以我哋覺得，既然喺內地都咁多人種得到，咁亦都係安全嘅。咁啊，希望可以早啲嚟咯，啊，早啲嚟到香港啦，啊。咁所以我哋提出個請求啦，啊，咁等中央考慮啦，啊，咁我哋都係為咗即係市民嘅利益嚟考慮咯，啊，咁而家政府亦都，其實特首亦都同意我哋呢个咁嘅请求噶啦，佢今日呢个意见系咪？ 咁喺即系呢个都比较紧急嘅情况之下，即系其实咧，你今朝特首都讲啦，咁其实咧，如果要引入即系一只新嘅疫苗啊，咁都需要经过咧，就而家核准嘅一啲法律框架啦。咁其实都要倾，经过譬如科学委员会去倾，亦都要咧即系顾问专家委员会咧系核准紧急使用咁。咁你觉得都会唔？就算而家开始去引入国药疫苗吓？会唔会都要花一段嘅时间咧？其实都未必真系好应到急噶。咁而其实第二只啊，阿斯利康咧，下半年都嚟噶咯。 冇所谓。即系其他疫苗嚟，冇妨碍噶。我哋希望可以争取早啲啊。咁我其他嗰啲手续啊，嗰啲各样嘢咧，嗰啲特区政府会处理咯。咁啊，特首讲得出嚟，佢梗系有佢一定心中有数嘅啊。咁啊。但关键就係如果中央同意睇下啦，咁就会交啊，即係会呢个有疫苗嚟到香港用嘅时候呢，会应该会加快咗。 咁头先都讲啦，其实即係国药呢都未正式公布佢哋第三期嘅临床数据㗎。咁其实对而家就嚟到讲话即係希望可以引入国药疫苗，会唔会话即係都言之尚早呢？或者即係对于香港人嘅信心嚟讲都可能未必足够呢？ 我想应该唔会嘅。就大家其實都應該有信心，因為第一嗰個做法咧比較傳統嘅辦法，滅活啊嘛嗰種嘢嚇，咁比較安全嘅啊，亦都喺內地已經廣泛去接種啦啊，咁有咩事都知道啦，咁所以就應該大家放心嘅啊，反為一啲即係新嘅藥嚟講，就唔知即係嗰個會有個副作用，究竟即係初期出現，以後會唔會有問題咧？咁冇人知嘅，係咪？咁所以即係如果我自己嚟嘅，我個判斷就係、是，即係啲傳統嘅製造疫苗嘅方式，我覺得應該都係穩妥啊。咁就

洪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关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开始多车了，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缓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仔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塘因为爆水管，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的唯一行车线现在是封闭了的，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好生活。 榴莲啊，你闻闻到辣椒同埋柠檬嘅香味啊！ 喂喂，真系好香啊，超人！ 原来本地有机食材真系与众不同噶。榴莲，咁我就继续派你出去发掘多啲好嘢俾我哋啦。 收到，遵命。 开心好生活，本地原农美食逐个粥，介绍本地食材最新资讯。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而家讨论紧嘅就系特首林郑月娥话咧，已经向中央提出咧，就希望中央可以分配到一啲内地研发或者生产嘅疫苗咧，俾香港使用啊！咁究竟咧就系乜嘢嘅疫苗咧？咁有啲报道话咧就系国药疫苗啊，内地嘅国药疫苗。咁但系林郑月娥亦都讲到话咧，就系呢啲嘅引入疫苗咧，亦都需要受呢个核准疫苗嘅法律框架所规管啦。咁就系、是、要睇睇咧之后落嚟嘅发展咧系点。各位听众，大家点睇咧吓？咁啊，点样睇引入即系内地疫苗咧？咁同埋，如果真系即系国药嘅话，咁大家个信心又系点咧？会唔会打咧？咁都欢迎打嚟18723111噶。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吴先生喺度啊，吴生你好， 主持你好，主持你好，请讲。我觉得今次阿林郑嘅决定咧，佢都系受到嗰30多位政協咧，佢話要求中共嚇人大啦，人大嗰啲去要求中共俾個國藥即係嚟香港俾我哋接種疫苗。咁但係好老實講，你一班嗰啲專業嗰啲教授咧，佢哋都話啦，即係都未通過第三期嗰個確認嘅時候嗰個數據，咁你就算引入嚟到香港，咁萬一同埋你即係嗰個有咩個問題打咗有人。有曬熱費各方面，咁你政府會唔會賠償俾我哋咧？我哋個生命唔係俾你愛作賭注噶嘛，唔係話你中意咁樣就咁樣噶嘛。你都有一班疫苗嘅委員會，佢哋要去傾噶嘛。咁你引入咗錢又去咗，我哋香港市民唔會一定聽你講會去打噶嘛。生命係好寶貴噶嘛。 不過咁又咁講，即係特首都話啦，咁都要經過即係一啲核准嘅法律框架啦。咁即係而家嚟講啊，咁就係有政府嘅一個新冠疫苗嘅顧問專家委員會咧，去到討論究竟係咪可以緊急使用呢只嘅疫苗啦。咁相信啲顧問專家咧都會即係睇翻相關嘅數據啦。咁同埋而家即係政府都有一個係委員會啊，去到睇翻咧即係呢啲嘅臨床事件評估，即係講緊話咧就係如果有副作用嘅話咧。有个委员会去到监察住咁样，咁有呢啲嘅专家去把关，会唔会都放心啲咧？ 有专家把关嘅，果然好啦。咁但系即系而家都有入咗有其他嘅疫苗，佢都会嚟我哋本港啦吓。即系最快都2月尾会有嚟到啦。咁你做咩要 急得咁快啫。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吴先生嘅电话吓。各位听众有咩嘅意见咧，都欢迎继续打嚟18723111噶。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药剂师啦，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啊。崔俊明你好。 系你好，你好。 嗱，而家特首就话向中央请求咧，就系引入一啲内地嘅疫苗啦。咁就冇讲系边只，咁但系就传媒报道就系话系国药疫苗啦。咁啊，点样睇国药疫苗呢只嘅疫苗啊？咁啊，睇翻佢嗰个即系12月中啊所公布嘅资料咧，就系话嗰个有效率咧系79%几。你又觉得点咧？ 嗱，其实最紧要咧，同一把尺啦，无论系外国做啊，或者国药嘅国内做都好啦，要睇翻佢啲安全性啊。有效性同埋嗰個品質嘅，咁所以佢要提交數據嘅。咁其實學會都有建議政府咧要去揾國藥，因為知道科興嗰啲數據遲遲就唔得啦，就算得都好，個整體有效率啊都好低。咁所以咧，其實即係雖然佢過50%啦，但係都係比較即係邊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啱啱好合格啦。咁就係頭先提到咧，點解要咁急要揾國藥咧？其實你睇到咧，安老院舍咧始終有班即係弱啲嘅老人家。因為挪威事件之後咧，啲人就會覺得會唔會呢個 mRNA 復星 BioNTech 係太嗰啲副作用嘅問題，咁所以一定要揾翻另一個叫滅活病毒嘅疫苗嘅平台咯，係啊。 是明白的，即是因为现在国药疫苗呢，咁其实同科兴一样都是属于一个滅活的疫苗的技术平台啦。咁但头先都讲啦，即是有啲专家都指出呢，咁其实国药疫苗呢都系未能够提供到第三期的临床数据的。咁所以呢同科兴一样呢，即是要真系正式引入呢，即系暂时系咪都言之尚早啊。 其实咧呢个时间真系要睇翻啦，因为点解咧？如果全世界讲紧滅活疫苗嘅，其实7间药厂啦，有5间喺中国嘅，咁而国药咧就喺国内就打咗好多人嘅，过千万人，咁所以咧点解话要咁急咧？点解唔等一下先咧？因为呢段时间咧，始终有啲长者啊，或者有啲住喺安老院舍嗰啲咧，佢真系要靠呢啲比较方便啲嘅疫苗咧去接种嘅。咁呢段时间当然啦，你话我不如等埋阿斯利康6、7月嗰阵时嚟打咪得咯？咁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呢段时间会唔会即系个感染个风险系增加咧？即系而家我哋。叫佢哋唔好接種住，又等啦。咁喺呢個等嘅時間咧，可能感染個風險，甚至乎死亡咧，個風險咧都會增加 嘅。咁但係睇翻而家嗰個審批疫苗嘅機制咧，咁首先就係要衛生署核下嘅兩個科學委員會去到討論啦。咁亦都需要咧，即係顧問專家委員會去批准緊急使用啦。咁其實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啊。咁可能即係。等得嚟啊，都同科兴，即可能科兴都提供到佢哋嘅数据添啦。咁其实系咪即有需要喺呢个时间就叫做即引入新嘅疫苗咧？ 新嘅疫苗都好啦，就佢譬如阿斯利康要6、7月啦，或者而家政府讲紧第四隻嗰只啦吓，那个第四隻，咁但系佢都未完成第三期嗰个数据。咁所以其實係同步啦，咁如果邊個快，咪邊個用先咯，咁就係無論係科興，如果真係又遞到，國藥又遞到，唔緊要噶，咁你咪每樣買啲都冇問題嘅，因為始終個平台係一樣嘅嚇。 但點樣又要點樣理解咧？即係當初啊，即係當然啦，即係科學委員會，即係衛生署核下嘅兩個科學委員會，就建議唔同嘅技術平台都買啲疫苗啦嚇。咁所以咧就滅活咧就其中一個嘅技術平台啦。咁當時咧政府就決定係採購科興嘅。咁點樣理解當時政府係決定採購科興，而唔係同樣都係滅活技術嘅國藥咧？ 問得好。其實呢睇返呢，其實政府呢就佢點解唔同平台，就希望風險分擔，即係驚某一個平台出事呢就依賴佢呢就大件事啦。咁同埋或者個供應有問題。咁點解佢唔會搵國藥呢？其實唔係佢唔會搵，係國藥唔採佢咁解啫。因為佢有國藥其實係有官方背景啦，即係有政府支持。咁變咗呢佢哋照顧國內啲人士先囉，即係佢覺得香港嗰啲人口又唔係咁多，即係都唔需要咁急住，咁所以其實而家就可能真係要個北京政府幫手先得。如果唔係咧，佢國藥可以真係唔採你嘅，因為其實有其他國家買緊啦，甚至乎自己國內大把人都未打嚇。 咁其實你都頭先都提到啦，咁國藥喺內地啊已經係批准咗去使用啦嚇，咁亦都係接種咗即係差不多超過1000萬嘅劑次啦咁。咁你認為啊，而家嘅審批疫苗嘅機制 应唔应该考虑埋呢啲即系已经开展咗接种计划嘅啲疫苗嘅候选嘅即系牌子咧？咁即系肯唔肯考虑埋人哋？即系譬如已经有一个接种计划啦，可能考虑埋人哋嗰啲嘅接种嘅情况啊、数据啊，即系让而家嘅审批嘅机制都可以参考埋咧。 系，一定系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讲话要同行嘅评审啦，要出咗啲文献啦。咁始终呢啲都系一啲科学证据去支持嘅安全性、有效性啊咁样。咁但系如果其他国家，因为其实事实上咧，你睇翻咧，印尼都打紧科兴噶。虽然我哋话科兴都未有啲文献出，咁但系佢哋因为最紧要一样嘢就话佢唔介意，即系个有效率低，或者佢话最紧要有人有得打啫咁。咁当然香港未去到呢个地步嘅，咁但系佢打咗喺国内打咗几多人呢，或者佢嗰啲有冇啲不良反应呢，呢啲一定系好重要嘅参考数据。因为科学还科学，咁其实实际其实疫苗都系㗎，即系你话科学研究到佢有咁多成嘅有效率，但系实际喺接种之后嗰啲人士係有冇啲不良反應咧？呢啲重要嘅，呢個係好緊要添啊，係一個好實際嘅緊要嘅參考數字嚇。 不過即係都有啲專家都接受訪問話，即係認為呢個嘅第三期數據係一個底線啦嚇，即係佢認為一定要有呢個第三期數據咧，先至可以咧就批核呢個嘅疫苗。咁你同唔同意啊？ 同意嘅。点解第三期咁重要呢？除咗人多之外呢，即係个临床试验招募嘅人多呢，最紧要啲数据系咩呢？就係有长者啦，不同年龄嘅长者啦，同埋有啲长期患者，譬如话糖尿啊、心血管病啊，或者其他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嘅病嘅病人啦。咁嗱，呢啲数据一啲重要嘅，因为如果你只係靠第一、第二期嗰百零人嘅数据，或者佢又冇加入埋其他慢性病嘅病人嘅数据呢，咁呢个系唔全面囉。所以點解啲專家話第三期係終極咯？咁但係我覺得點睇咧？應該係第三期嘅數據再加埋實際佢打咗佢自己幾多人，同埋實際個情形個國家佢有冇啲不良反應嘅匯報啊？呢啲都要參考嘅。 好啦，不如都睇翻咧，就係尋日咧，就係食物及衛生局咧，剛剛就係認可咗做緊急使用嘅呢個復星 BioNTech 嘅疫苗啦嚇。咁而家咧就最新個講法就係話咧，係第一批供港咧，可以係大約係100万剂啦。咁相信咧就係2月下旬，即係下個月嘅下旬咧，就可以運抵香港噶啦咁。咁但係咧就之前都有啲嘅譬如歐洲國家咁樣啦，咁喺收呢、這個都係 BioNTech 咁同即係輝瑞合作啊，即係嘅時候咧，咁佢哋收嘅真係劑量咧就比預期少咗嚇，咁都發覺嗰個嘅生產啊同埋物流啊都係即係冇預期咁即係順暢啊。你自己擔唔擔心即係呢個 BioNTech 嘅疫苗咁係下個月即係目標話下個月就100万剂啦，係咪真係可以預期咁多嘅數量嚟到香港咧？ 係嗱，呢個無可否認係一個擔心嚟㗎。你諗下美國咁大個國家，佢都唔保證得即係自己都有足夠嘅疫苗喺 BioNTech 嗰只。咁同埋咧，香港嗱，我相信咧頭嗰100万剂咧係冇問題嘅，但係之後嗰啲咧個供應咧真係好唔穩定。同埋咧有樣嘢好緊要嘅，因為喺外國咧，佢哋一個藥瓶咧可以抽到6剂嘅，但係香港註冊認可咧係5剂，咁即係咩意思呢？其實香港可以考慮真係將個註冊變為6個劑量，咁就唔會嘥咗剩翻嗰啲疫苗啊。 係，咁另外咧就而家即係批呢個批准 BioNTech 做呢個緊急使用嘅同時咧，都係需要佢咧有一啲嘅附加條件嘅，包括就係繼續提交啲最新嘅臨床數據啦，或者係安全更新嘅報告啦，咁同埋一啲嘅藥廠生產每批疫苗嘅啲品質證明啦等等。咁頭先都講啦，咁其實有啲喺即係今次即係 BioNTech 嘅疫苗咧，咁喺外國咧都有一啲嘅即係不良反應嘅情況。你覺得會唔會話引入咗呢啲嘅疫苗之後？先至發覺原來有一些不良反應啊，咁可能有啲問題要停一停，諗一諗，有冇可能出現咁嘅情況啊？或者係之後應該點做？ 有噶，其實如果你睇翻以往嗰個經驗咧，其實所有新疫苗咧，佢面世之後咧，多人打咧就會有一啲好罕見嘅不良反應嘅，即係呢個香港都冇。唔會例外嘅，咁所以其實個意思咧，最緊要有冇個機制咧，去監察住呢啲不良反應啊，同埋去追蹤啊，咁如果真係個案多啊，同疫苗有關咧，就有機會真係要停止使用。不過呢樣嘢咧，就唔係淨香港嘅，即係全世界都要注意嘅嚇。咁要機制啦嚇，因為其實不良反應要有一個真係一個匯報機制，咁等佢嘅市民可以或者醫護人員可以匯報翻呢啲不良反應嘅機制，咁。 变咗政府要啲专家要参考，然后决定咯，决定系咪再继续用啦。 OK， 好啊，唔该晒崔俊明，多谢你啊， 唔该晒，唔该晒。 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噶。咁各位听众又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吓。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黄先生喺度，啊，黄生你好。 你好， 啊，请讲啦。 咁头先崔生都讲得好多，但系我谂大家都知道，其实边一只药苗、边一个国家、边个品种都冇乜所谓嘅。其实最紧要就系香港而家仲有一个自由度，就是、大家你可以打，可以唔打，冇人监住你一定要打，唔系好似话强制检验咁样，你全部都要打。 咁根據政府之前嘅講法，都係即係大家可以選擇喺乜嘢嘅地方啊，咁去打呢個疫苗。咁其實變相就係讓大家去揀，即係自己打邊只疫苗。係 咯，咁驚咩啫？咁好似頭先嗰啲有人話驚呢一種或者內地或者邊一種，邊一種疫苗都有副作用咧？大家都唔知道之後嘅嘢點樣，自己要就大家政府係攞到嘅數據俾我哋清楚，市民清楚我哋佢有嘅實驗嘅數據係點樣，然之後我哋自己有得選擇，呢、這個就是最重要。仲有就係如果好似話頭先所講打緊嘅時候，外地有啲咩數據，內地或者外地都好，有啲咩數據或者自己都好，可以暫停嘅，我哋可以做得到，咁好自由啊！驚咩咧？俾多啲選擇我哋，成日驚咩咧？ 咁即系你赞唔赞成引入多一只，即系譬如内地生产疫苗？ 冇问题，我觉得我头先所讲咪冇问题咯。仲有就系、是好似防疫咁咧，我觉得有阵时咧，特首讲得一句好啱嘅，冇最好，只有更好。特首即系政府做咗咁多嘢，有好多人都又话呢啲唔得，嗰啲唔得，马后炮好多。啲区议员我唔觉得佢哋有啲市自己个区里做过啲咩喎，好似油尖区咁样。 OK， 咁佢哋有冇叫啲市民嚟，即系更加隔离啲咧？有冇做好啲防护措施咧？去初冇噶，赞、有啲赞佢都冇，之后咧就话做得唔好唔好，咁人哋啲士气点样再做落去咧？又系。 明白好晒阿黄先生啦，都明白佢表达咗嘅意见啦。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其他话题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复客人的电邮，我话我星期二唔得闲咯，或者我下个星期二唔得闲咯，唔好意思哦。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其实咧好简单嘅，即系譬如如果客人约你嚟话下星期二唔得闲咯，不如约第二日啦。咁我哋英文可以话咧 ，Sorry I can't do next Monday. Sorry I can't do next Tuesday. Sorry I can't do. I can't do. I can't do. Do do 就可以啦。OK。咁如果想 formal 認真再禮貌多少少，如果個客唔係好熟嘅話咧，我可以 sorry I'm afraid， I'm afraid 咧就再加咗重，好似再婉轉啲。Sorry I'm afraid I can't manage next Monday. Sorry I'm afraid I can't manage. Manage M A N A G E. Sorry I'm afraid I can't manage next Tuesday. Can we do it on 幾時幾時 instead 咁樣？咁就可以啦，好簡單嘅一句説話。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52啦，继续关注疫情嘅发展啦。咁就近期咧就发现喺蓝田嘅丽港城第五座咧就爆发咗疫情啊。咁就见到咧最少有两名嘅保安啦，同埋最少有十名嘅住户感染。咁当中咧有连续三层嘅 E 座单位咧都出现咗确诊，于是咧就系全栋大厦嘅 E 座住户咧都需要撤离噶。咁睇翻咧今次蓝田呢个丽港城嘅第五座咧，咁佢系咧就系、是。有一个嘅天井位啦吓，咁啊见到港大专家袁国勇咧就到过现场视察啦，咁就认为咧就呢个垂直传播咧就可能系一个所谓烟通效应啊吓，咁都见到咧就譬如话有人确诊喺一个单位确诊，咁佢哋呼出嚟嘅即系气体咧就会经抽气扇排出啦，咁就亦都你会咧系向上走噶，咁可能咧就会喺咧即系一啲上下层嘅一啲嘅单位同一个座向咧就会咧就有人感染啦，咁而顶楼咧亦都可能出现一个扰流效应。 效应咧，就导致顶楼咧，亦都有一个嘅高层单位咧系有人确诊嘅吓。咁究竟应该点样理解呢次嘅一个情况咧吓？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工程师学会会长袁柏良啊，袁柏良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 系你，我唔知你即系有冇都留意到咧，就系丽港城呢个嘅建筑嘅一个结构啦吓。咁佢个天井位咧就系一个长形嘅吓，咁但系咧就冇一个嘅密封嘅吓，即系佢所谓一个半开放式嘅天井嘅啫。咁系咪都容易即系都仍然会出现呢个嘅烟通效应垂直传播啊？ 其实呢一般呢啲住家楼呢其实係会有个烟囱效应嘅，所谓烟囱效应。其实佢原本嘅设计都係希望透过一个烟囱嘅或者半开放式嘅天井呢，令到我哋可以通气啦，啊同埋加上亦都可以采光。其实呢个係原本好嘅设计嚟嘅。咁、啊、但係因为喺疫情底下呢就变咗有啲矛盾啦。因为如果有啲病人喺一啲住户出现咧，佢排出嚟嘅啲不洁嘅空气咧，有机会带咗入个天井，咁喺其他地方咧，因为换气嘅问题啊，就由厕所抽入去咧，就喺个风扇嗰度排放翻出嚟，咁形成一个感染吓，咁呢个系有少少矛盾嘅。 嗯，咁但系即系你睇今次系一个半开放式嘅一个天井，即系其实佢唔系四面都俾建筑物围封住嘅，佢最少有一边咧就系即系开放，系去即系一个空旷啲嘅环境噶。咁但系就有啲测量师话啊，可能有一个即系幕墙效应，咁你又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其实幕墙效应同埋烟囱效应都系差唔多嘅啫，只不过咧幕墙嘅意思咧，其实啲风咧如果系喺个平面嗰度吹咧，其实吹唔到入去嘅，咁、啊、变咗嚟讲咧，嗰啲嘅如果有不洁物咧，就会比较容易积聚喺里边啦。咁但系而家冬天嚟讲咧，室外室内嘅温度咧有温差咧，咁其实个烟囱效应会出现嘅，吓、啊，咁热空气会向上流嘅。咁加上咧，就如果喺我哋浴室冲凉咧，有抽气扇抽出嚟咧，嗰啲空气较热咧，其实会带上去上流。其实原本设计呢就希望带走晒嘅。咁、啊、但係因为今次有机会有疫情发生呢，就会有机会感染啦、啊。所以我只有提到呢就係有矛盾。你又想佢带走啲气，但又驚佢带走啲污糟空气走入去天井，亦都会传咗去人哋嗰度。咁、啊、其实呢个係烟囱效应系会出现嘅。 嗯，睇返呢其实疫情发展到而家呢都唔少嘅楼宇出现过呢啲咁样嘅垂直传播嘅情况啊。咁有啲传媒都统计呢，其实即係除咗公屋啊之外呢，咁其实呢好多所谓蓝筹屋苑呢，咁都有呢，就係譬如八九十年代落成嘅呢，都有呢啲咁样嘅狭长天井喎、啊。咁会唔会呢其实都好多呢啲嘅危机啊，就隐没喺呢啲嘅屋苑入面啊。 如果疫情底下你可以当佢危机，如果冇疫情底下咧，佢就帮助我哋通气。咁但我其实睇过几个屋苑啦，其实就有一啲屋苑咧比较深啲嘅，所谓嗰个半开放式嘅天井，因为如果单位大啲咧，佢系比较深啲嘅。譬如丽港城咧，佢嗰个所谓嗰个开放式嘅天井嘅深度咧，有啲去到十米嘅，吓、九米十米嘅。咁佢呢个天井其实横跨咗个厅。两个厕所、一个房同埋厨房嘅，吓细嘅单位浅啲嗰啲咧，其实可能系牵涉紧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同埋一个房嘅啫，吓咁如果大嘅单位咧，就个深度比较深，如果越深咧，就空气嘅流动咧就会比较冇咁好，咁啊深度咧就越浅就越好， 吓 咁个阔度咧，譬如个天井嘅阔度咧就越阔就越好，咁啊帮助佢可以嗰啲空气流动得。快啲， 明白吓。都想问一个即系可能好多市民都关心嘅问题啊，就系、是、即系如果我有间房吓，系个窗咧就对住个天井嘅，喺疫情之下仲应唔应该开住咧？ 疫情之下咧，我谂大家都要考虑下啦。如果你嘅周遭环境你觉得系咁样比较安心啲嘅咧，就最好唔好开个窗啦吓。咁、啊、咧就唔好开窗咧，就你可能加装一啲空气清新机咧，手提式嘅。咁喺呢个时间咧。就靠佢嚟將佢嗰個室內嘅換氣量加強啦。咁至於廚房或者洗手間咧，個窗咧都係唔好開。咁你靠咧就可能要靠開咗門啦。廚房開門比較容易啲啦，由個出嚟抽啲空氣，廳嘅空氣抽入去啦。咁至於廁所就可能要大家就一就啦，開 大小喇，咁令到呢就嗰啲空氣呢就會有較乾淨嘅廳就抽入去嗰個廁所，由個廁所抽氣扇排出去，咁唔開窗就會比較好啲嘅。 其實抽氣扇會唔會抽出天井嘅空氣入返嚟廁所入面 㗎？如果我哋大家都唔開窗就 OK 啦。 OK。 但如果有人開窗呢就上咗去呢都係有咁嘅風險。最好大家喺呢個時候呢大家都要考慮一下關咗個窗。 OK, 好啊。 開抽氣扇。开房门啦，咁样 好啊！唔该晒，袁柏良啊，就系工程师学会会长嚟噶。咁自由风，自由风第一节咧就倾到呢度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多咗好多车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而家沿住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一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北角政府入处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映月台。港岛路面方面，湾仔轩尼诗道天乐里交界因为有电车路轨的重铺工程，轩尼诗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咁近住天乐里的右线咧，暂时只是俾电车通过嘅，嗰度咧交通而家比较繁忙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中心国际30.15系升咗毫半。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宝丰时尚、白澳家庭互动、万星控股、海昌海洋公园同埋四环医药。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永智控股、永勤集团控股、天宏文创、澳柏中国同埋长城汇理。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69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52点，跌咗35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752，日元103.8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5，人民幣6.475，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港金收市報17,150，比上日收市升了3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1.3美元，賣出1,853.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由于暂时都仲系比较多车咯，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系仲要间封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排队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就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去荃湾方向龙尾在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彩虹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排到龙富路

即係當然我哋見到封區，即係嗰個預期比預期嗰個封區嘅時間係短咗啦，即係冇封到48小時應該就，即係都比預期順暢啦。咁亦都揾到啲個案，咁呢個係一啲好事嚟嘅，因為13人隨時就係可能係13條傳播鏈嘅起點嚟嘅。咁所以呢個即係揾到固然係有成效啦。咁我比較關注嗰兩點咧，第一點咧就係、是。即係預先洩漏咗個風聲呢樣嘢，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即係你即係洩漏咗，其實都唔係預先洩，即係都幾長時間，差唔多成日。即係話，即係等嗰啲人即係有時間，如果佢哋真係唔想俾人檢測嘅話，即係可以離開。咁、我諗呢樣嘢係有問題，亦都係。 即係講緊咧，就係星期六嘅凌晨咧就開始封區檢測，咁但係咧仲記得咧，星期五咧就已經有好多傳媒報道啦，好多嘅風聲咧就係流傳咗一整日啦，咁有啲人咧就係星期五嘅時候就離開咗啦，咁都有啲咁嘅情況。 都有啲人係咯，即係可能佢真係唔好想俾人檢測嘅，咁佢離開一段時間咁樣都有可能。即係呢個係涉及到即係政府佢哋內部即係做呢啲安排嗰陣時，究竟會係個保密情況會係幾高咧？其實特首林鄭月娥佢自己都有提到呢樣嘢，係佢話有少少不幸啦，咁但係。我自己的講法就是咁，你面對住呢個情況之後，咁你去點樣改善呢？或者就住呢件事，你會唔會都嘗試下揾翻邊一個做泄密呢？即係可能到最後揾唔到嘅，但起碼你嘗試去做呢樣嘢，令到即係未來嗰啲人想泄密咧，佢都會考慮下究竟係咪真係做呢樣嘢，因為即係會減弱個成效。第二樣嘢我就係諗緊或者關注咧、就是，就係而家真係都有成200人係冇被檢測啦，即係都喺個區裏邊，可能呢一批人係咩呢？就真係。因為洩漏了風聲，咁提早離開了，咁呢200人，我哋會點樣去？即係除了話真係會幫他哋再做翻個檢測啦。咁其實有冇一個所謂嘅懲罰機制，或者佢哋有冇後果嘅咧？咁呢樣嘢都值得去探討嘅，我覺得。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啊。各位聽眾又點樣評價？即係剛剛個週末佐敦嘅封區檢測嘅計劃嘅成效咧，都歡迎打電話嚟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噶。不過金文峰有少少嘢要更正翻先嘅，因為咧就係頭先你講話即係有即係200多人未揾到咧，但其實唔係嘅，因為咧就政府人員咧就係喺佐敦呢個嘅封區嗰度咧。就逐家逐户拍門，咁就話咧就進行咗3600多次嘅家訪，咁、啊總共發覺咧有470多户咧係冇應門嘅，咁、即係嗰個户揾唔到啊，即係嗰區你封咗啦，但仍然都揾唔到嘅人口咧，可能係講緊470多户啊，咁呢啲人究竟係發生咩事咧？究竟係喺封區期間就一直唔出嚟匿喺個單位入邊啦，還是可能已經係封區之前啊？已經離開咗呢個佐敦嘅封區範圍咧，咁大家唔知道嘅嚇。咁而家咧就政府就話會繼續咧就嘗試去揾呢啲人出嚟。咁包括咧個方法可能就係即係貼張紙就封住佢個門鎖啊，同埋即係門罅啦咁樣。點知是個即係個住户嚇，咁一要開個門嘅時候就搣爛咗，咁有得跟進啦嚇。咁但係就有啲傳媒就影到啊，其實咧嗰個黐呢嗰張紙仔咧，都未必就係黐喺嗰個門罅或者門鎖嗰度。咁可能咧就喺追蹤呢啲即係未揾到嘅人士之中咧，可能又有啲嘅未得做得好好嘅地方啦噃。 即係有啲甩漏咯，係因為我就係擔心。咁樣嘢即係話，其實今日都講緊政府可能未來都仲會有一啲封區嘅行動啦。咁如果今次譬如第一次做，如果啲人唔喺度或者特登離開，跟住冇做到檢測，原來係冇事嘅。咁之後會唔會更加多人覺得哦，原來其實做唔做都冇所謂嘅，都唔會有懲罰嘅，都唔會有後果嘅。咁可能佢哋就之後就明知嗰啲人嚟檢測，可能都特登唔應門，咁就更加削弱咗嗰個成個封區做檢測嘅成效咯。 咁、所以就睇究竟即政府點樣去執法啦、就頭先就話470多户嚇揾唔到，而家揾緊啦。咁、究竟如果真係揾到嘅時候，即政府會唔會對佢哋去執法咧？而家係要罰款啦嚇，咁、就講緊話違反嘅話咧，可以判處第4級罰款25,000元，同埋咧監禁6個月嘅。咁係咪真係會咁樣咧？還是都可能睇下啊呢啲住户揾唔到唔應門。究竟是乜嘢嘅原因咧？會唔會有個酌情嘅考慮咧？而家都未知道嚇。咁另外咧，就係之前講個講法咧，就係話其實係揾到200多名咧，係應檢但係未檢嘅人士咧，就係揾到出嚟，咁就係要求佢哋檢測啦咁。咁而家咧就話將呢啲嘅人士咧就交俾衞生防護中心去跟進，咁亦都要大家要睇一睇啦，即究竟政府會點樣處理呢200多名應檢但係未檢嘅人士咧，會唔會又係罰佢哋錢，甚至即係監禁咧？呢、這個都係講緊咧嗰個強制檢測令咧。 究竟是不是有力度，是不是一个有牙老虎的一个证明。 没错，如果正如刚刚说，如果是一个没牙老虎的，只会令到之后的行动是进一步是越来越弱的。所以希望政府真要严格去执行一些，特别是现在的疫情这么久第四波都未缓解到，特别可能政府真在执法上要强硬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是。 是，但是那些小市民嚟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下下一捉到就話要罰佢即係二萬幾蚊咁，咁係咪由佢哋負擔到咧？同埋即係政府係咪真係有辦法揾到呢啲人咧？因為可能涉及好多嘅舊樓啊、劏房啊咁樣，政府要去即係除咗拍門之外，其實係咪有咩方法可以揾到佢哋咧？嚇！ 系，我谂呢、這个揾人咧，真系要睇下政府佢哋嘅行动。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我明白佢哋都系小市民嘅，或者会唔会即系可能第一次未必罚到咁足，定系点样样咧？即系我嘅预，否则佢哋作为小市民，其实佢哋都会知道系应该要做一个，即系佢哋自己都有一个责任留喺度等呢个检测噶嘛。即系当然佢哋如果有合理解释，咁可能真系可以酌情处理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我谂就真系可能我系希望政府可以强硬少少嘅就住呢一个執法方面。 系咁讲翻咧，即系疫情嘅发展啦。咁其实近期咧喺蓝田嘅丽港城啊，都系有出现其中一座嘅住宅楼宇咧，就系爆发疫情啦吓。咁就见到咧就有一个垂直传播可能出现咗啦，所以咧就要求咧就同座嘅所有居民就撤离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发现咧有啲居民咧系喺强制检测令底下。但是就没有去做检测过，究竟个情况是怎样呢？不如我们都问问这位区议员，就是来自观塘区议会的区议员，也是丽港城选区的李伟林。李伟林你好。 李伟林你好。 Hello， 陆宇光、金文东你好。 昨天就是袁国勇教授就来过丽港城的第五座即是爆疫的大厦去到视察过，都发现到有些居民就应检未检，其实你自己掌握的数字是有多少？ 其实琴日嘅教授嚟开会咧，我都在场嘅。咁集中即系见到政府部门即系交俾教授嘅嗰个数咧，其实同我哋即系之后更加再 updated 嘅资料咧，其实系有稍微有出入嘅。因为即系我无意咧去 challenge 教授，咁但系咧佢讲嘅即系佢被提供嘅嗰个463位街坊嘅嗰个资料咧，其实系讲紧话去检测中心度。做咗撩鼻測試嘅嗰啲街坊嚟嘅，咁其實我知道咧，另外有大概160位嘅街坊咧，其實就係攞咗深喉唾液樣本樽，亦都咧因為有一啲咧，其實佢哋一有呢個強制檢測令出咗咧，就私底下走嚟揾我咧，就問咗我去攞即係啲 private 嘅 clinic 啊，同埋私家醫院嘅 list 咧，佢哋走咗去嗰啲地方度做個檢測嘅。咁所以其實我掌握到嘅數據，即係如果係最更新嘅咧，其實係應該九成嘅街坊都做曬咁滯。咁我都期待即係政府會有一個即係 update 嘅數字，可以俾翻即係啲專家再去睇翻，同埋即係希望更加落力可以揾到一個確實嘅源頭。 即系大厦爆疫咧，就是、大家都好担心啦。咁其实之前咧，即系我哋头先就讨论紧咧，即系强制检测令啊，点样可以执行得好咧？系咪即系需要去到强硬啲去到执法吓？一啲未检测嘅市民咧，就需要去罚款啦。咁呢啲情况，你又认唔认同应该即系去到执法咧？ 我就觉得真系有时候真系要睇各区嘅民情嘅，即系好似我啲街坊，即系我都为佢哋讲翻一句说话，就系其实佢哋都颇为合作。咁亦都知道其实政府即系应该系民政署啦，其实喺个检测令即系完咗之后咧，应该系会上楼就逐家逐户去拍门对翻啲资料，同埋即系对翻个报告咁样样嘅。咁其实即系如果有呢样嘢，真係守規矩，或者係真係所謂聽話啲嘅街坊嘅區，咁佢哋真係做咗嘅。咁政府其實個洗樓工作要做得好啦。咁至於你話哇，如果真係冇做到啊，或者甚至乎有啲走咗佬嘅情況出現，咁即係係咪需要即係強硬啲話要即係捉翻佢哋翻嚟啊？咁我諗呢啲都係其實即係講求大家即係合作，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真係。都是找下究竟源头啊，或者会不会有隐形传播链。我就觉得即是可以不需要太过严谨去处理的，有时候就。 係，咁但係其實會唔會擔心，即係當然你啱啱提到啦，就唔係未必需要最嚴謹嘅方法去處理，但其實會唔會都擔心，即係萬一真係找漏咗一個咧，又會係做一個社區爆發咁樣，其實嗰個後果都可以好嚴重嘅。 哦，咁即係當然會有呢個咁嘅風險喺度啦。咁但係有時候即係去到最後尾個罰則，佢本身就已經出咗喺度。咁佢至於佢哋點樣執行，即係我覺得即係政府亦都即係要有一個果斷性咯。嚇，即係呢個始終唔係話即係我哋可以決定到嘅事情嚟，我覺得嚇。 係。咁不如都關心翻嚟港城嘅情況啦。咁其實因為都見到有一個嘅可能嘅垂直傳播出現啦，咁所以就所有第五座嘅醫室嘅居民咧，都已經係撤離咗噶啦。咁而家完成曬未㗎？有啲居民有冇咩情況啊？ 而家就完成咗噶啦。咁我今日都有聯絡到即係啲喺即係而家喺竹篙灣檢疫中心嘅街坊。咁佢哋即係so far都係。個情況都 OK 嘅，咁係可能即係有啲物資上嘅嘢，即係可能要有多啲需要啊咁樣，咁但係呢啲都係等緊政府即係去安排咁樣。 咁另外都見到有好多個嘅住户咧係有感染咗啦，同埋有兩名嘅保安都係感染咗嘅喎。咁而家即係個情況係點啊？同埋即係咪有一個即係適當嘅一個防疫措施可以防止呢啲個案再散播落去啊？ 呢個咧就即係我哋其實呢幾日都有同管理公司咧就即係即刻去作出嗰個討論嘅。咁其實而家嗰個大方向咧都係。即係管理公司咧就會清潔每一座嘅天井啦，咁亦都即係會叫前線嘅員工即係定期去做檢測啦，即係包括即係保安啊、清潔工啊，同埋即係可能會所啊或者本身啲即係管理嘅人員啊咁樣。咁其實始終即係我哋樓齡都有翻咁上下啦，都會有一啲渠啊或者喉管嘅問題嘅有時，咁亦都會即係盡快協助啲街坊去處理翻咁樣咯。 啱啱咧，你提到咧就系话，即系阿袁国勇医生，即系佢手上面嘅数字未必系最准确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讲紧，即系其实你啲街坊，即系你同佢哋倾偈嗰阵时，佢有冇话成个过程里边咧，政府有啲咩系做得好，有咩做得系需要改善嘅咧？ 其实琴日咧嗰个隔离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得翻嚟嘅消息咧，都系应该话就系八九点应该就会即系展开呢个撤离嘅。咁但系。即係奈何，即係局方好似有一啲嘢需要即係決定啊，或者即係仲係諗緊啊咁樣，咁去到即係十一點零鐘啲車先陸陸續續嚟啊，即係先有 order 俾個前線嘅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下次即係政府如果譬如教授一開始已經一早講咗話即係都係其實朝早。下午嘅時分講咗，咁我諗下一次即可能可以再更加迅速同埋快捷啲咯。 好啊，唔該曬李偉林，多謝你啊。 好，唔該曬兩位。 李偉林咧就係觀塘區議員咧，屬於麗港城選區噶。我哋電話18723111，咁有位聽眾喺電話旁邊，就係嚴先生啊。嚴生你好， 嚴生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係啊，我就想講講咧，星期六、星期日嗰兩日咧。颶風油麻地嗰陣時咧，就話走漏咗風聲，咁變咗有啲市民咧，就星期五啊或者啲時間咧，就拖劫離開嗰、那個，即係可能佢需要強制檢測嘅，咁但係佢離開咗，變咗叫流亡之餘啦。咁但係我話其實一個咁大嘅行動咧，即係好似嗰日好似二三千個政府人員啊嘛，係咪啊？咁好難話唔走漏風聲啊！即係我頭先聽你哋講就話，喂，能唔能夠揾到邊個走漏風聲出去？咁我諗好困難咯呢一樣嘢。咁但係我係覺得有樣嘢可以做喎，係咪喺颶風之前可以48小時之前就已經派啲軍裝嘅警員喺下面同一啲拖住劫走或者離開嘅市民做登記呢？ 其实咧呢啲嘅就算离开咗嘅居民啦吓，咁佢哋咧其实仍然都系受制于呢个强制检测令之下嘅，因为其实佢系过去14日逗留过呢一区，住喺呢一区噶嘛，咁所以咧其实理论上就算佢离开呢一区咧，都唔代表佢唔需要检测噶，佢其实都系需要检测嘅，不过就要可能要花啲时间揾翻佢哋出嚟咯吓。 系啊，所以我就话其实如果即系个强制检测之前，你48小时已经派啲警察喺附近巡逻。或者好似而家檢測完，係咪可以三四日嘅時間，又派多少少警察喺附近巡邏？邊啲拖劫 翻嚟嘅，咁系咪可以做个登记，睇下佢哋有冇检测过咧？点解翻嚟咧？咁我谂呢个咧，往后我希望可以做到咧， okay. 就可以连啲漏网之鱼都唔使花咁多时间啦。因为而家好似主导呢啲检测系个咩民政处啊，系咪啊？ 嗯、 有份参与啦， 其中一个 系啊，咁佢哋冇咩執法权，都系要靠警察去截，咁啲人先合作噶嘛，系、 okay, 咯、 啊。明白，好多谢晒严生嘅意见啊。咁啊，金文峰又认唔认同咧？即系可能你封区前、封区后都要即系派啲警员去到把守，咁就可以截住啲流氓之余啦。你同唔同意？ 嗱，呢个可以俾政府研究，但系我自己谂就话，如果你个区未封，跟住你见到人拖劫，你就埋去截佢咧。即係警方就當然佢可以的確係查身份證嘅，的確係可以登記嘅。咁其實亦都會即係，但係調翻轉頭，你就會話啊，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其實係準備封區。即係你有個警方有咁大嘅行動，係咯，其實亦都係變相話咗俾人聽，即係我係準備封區嘅啦。所以啱啱我其實講話，當然我知道呢一次係即係有幾千人去做啦，包括仲有化驗所嗰啲人，咁咪好難未必去揾到究竟邊一個洩漏風聲嘅。但係如果政府的態度是我都不想去找的，那就會被人一個感覺，就是我之後洩漏風聲其實都不會有什麼後果。 還是其實呢，即是還掂都很難去守住風聲了，不如就大大方方讓大家知道，我們幾時來緊就可能就要封區了，咁樣會唔會又好啲？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商户話咧，即係可能佢哋啲新鮮食材啊嗰啲咧就要壞咗啦、損失啦咁樣，有多嘅住户亦都失咗預算啦。咁還是真係大大方方話俾人知，我嚟緊就封區啦。咁會唔會好啲咧？ 呢個係一個做法，但係你一定要話到俾人聽，係啦，我而家準備封區，麻煩你留喺度。如果走咗嘅話，我就會有啲咩罰則，我會嚴格咁樣執行嘅。咁樣調翻轉頭，另一個做法。 是的，是，但也都要考虑，即如果预告这个封区，那些人真的走了，那又怎样去找出来呢？那仍然都是一个即很难去解决的问题、啊、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那听听我们七点钟的新闻，那转头回来呢会有继续的自由风。自由风的 荷兰是欧盟最迟推出疫苗计划的国家，全国不足1%民众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到23度以上。预测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上是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0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听朝早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情况呢，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是繁忙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之前因为太多车的关系，香港仔隧道去北行去红隧方向就曾经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的，现在取消了的了。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繁忙一点，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还是多车，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区路面呢，现在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分别去到伟业街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和德宝花园。九龙塘的桂丽路啊，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咁现时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嗰段咧就封咗路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市中心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小榄。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啦，咁啊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沥源村一路去到美林村段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的问题的。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最新失業率創16年嚟嘅新高嘅失業援助金，政府就講咗話唔做啦，因為涉及好多公帑。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仲雄： 失業支援係必須要做，政府真係唔拖唔水，俾人嘅感覺上就好似，幫緊你，幫緊你啊！大家真係好灰心。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失業綜援俾我哋嘅，我哋都支持。喺個疫情度，因為啲人其實想揾工都揾唔到，政府都要快同埋要幫人去諗。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今晚嘅評論員金文峰喺度啊！金文峰啊，傾一傾咧關於區議會嘅問題啦。 好啊！ 咁政府咧就而家係研究緊咧，就將呢個嘅宣誓及聲明條例咧，就係講緊修例啦。咁啊，預計咧就會喺農曆年之後咧就會提交立法會啦。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早前亦都係講明咧，就係呢個公職人員宣誓咧都包括埋咧係區議員噶。咁近排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人士咧喺度討論緊呢個話題啦。咁尋日咧就有10多名嘅建制派區議員咧，就同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去到會面，咁講宣誓之餘咧，咁啊見記者啦，咁啊同時亦都講另一個問題，咁啊其中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代表區議會一嘅劉國芬就話咧，今屆嘅區議會撥款咧就比民生活動咧係少咗，咁所以咧佢就喺會上面就建議政府考慮咧係主導翻區議會嘅撥款權。咁就可能咧就講緊咧就係攞翻嗰個區議會嘅撥款權添啦嚇。金文峰你點睇咧？ 嗱，我哋如果睇翻咧，就的確係嘅，即係今屆區議會嘅撥款撥落去民生嗰度咧，的確係少咗嘅。咁啊，當然有唔同嘅講法啦，有啲就係話因為疫情，所以我就撥俾你都用唔到啦。咁但係有啲就話咁你撥咗俾我用唔到係一回事啊，但係你有啲係撥都冇撥到俾我喎。即係本來就應該係你撥咗俾我之後，我就做完個活動，跟住就去攞翻啲錢噶嘛。就係有啲人就話，其實你連撥款嗰下都冇做到，咁即係兩種情況都有嘅。咁即係兩種加埋之後咧，就結果令到成個喺民即係嗰啲區議會撥款喺民生上面用嘅錢，的確係少咗嘅。咁呢樣嘢亦都係事實。咁跟住而家呢一刻咧，就當然大家就有少少口同鼻拗啦，即係話究竟將來嗰個撥款，特別係區議會嗰度係咪應該都大部分撥落去區議會咧，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喺地區上邊，除咗區議會之外咧，其實都有其他唔同嘅委員會嘅，例如分區委員會啊，例如這個滅罪會啊、防火會等等。咁其實佢哋咧都係一啲地區組織咧，即係可以去用一啲撥款搞唔同嘅活動嘅。咁呢個未來嗰個發展係點樣樣咧？其實都要睇下政府諗點樣諗，因為其實而家呢筆撥款咧，其實民政的確係可以有比較大嘅主導權去將佢擺喺唔同嘅委員會裏邊。咁區議會係其中一個，因為區議會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叫政府嘅諮詢架構裏邊喺地區上邊嘅。咁啱啱我提過嗰啲咧，其實亦都係嘅。 咁但係即係一直以嚟咧，即係政府都有透過區議會咧，就係即係撥款俾一啲嘅社區活動啦。咁如果嚟緊真係話叫收翻部分嘅撥款權嚟講，又會即係俾一到咩嘅政治信息咧？又或者對於區議會嗰個職能嚟講，會唔會有啲嘅影響咧？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都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咧，你對於呢個話題嘅睇法。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代表咧區議會一嘅劉國芬啊，劉國芬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咁讲开咧，你寻日都喺记者会上面讲话，即系都建议政府考虑去到系咪即系叫做收翻部分嘅区议会嘅拨款权啊？你点睇啊？ 嗱，我谂咧，琴日个记者会咧，其实主要讲翻呢个宣誓及声明条例啦，同埋区议会条例嘅。咁就即系讲系要将区员纳入咗，同埋纳入咗之后有啲咩配套跟进啦。咁当然啦，喺个见局长嘅会嘅时候，亦都讲到啊，而家似乎即系过去喺一年里面嗰啲拨款似乎有被滥用啊，或者私相授受嘅情况系好唔理想。咁都觉得如果真系继续恶化落去嘅时候咧， 咁政府可能有需要咧，係即係主導翻，令到嗰啲撥款真係公平公正地咧，係發放落去地區唔同嘅團體咧，係佢舉辦唔同嘅活動或者服務嘅。 嗯，你頭先話而家嘅區議會有濫用同埋私相授受嘅情況，有冇例子啊？ 其實都有啲例子，例如即係之前都有睇得到大埔都會有啲咩報友社嗰啲，佢搞個長者活動申請幾萬蚊，但係當中七八成咧就擺咗去做義工嘅茶點啦，或者請兼職嘅員工，真係擺喺長者身上咧，可能得翻兩成左右嘅錢。咁另外咧，你睇得到即係例如灣仔區議會主席嘅前助理，佢有個叫做好似港睇下个名先记一记，即系港语学嘅团体啦。咁佢申请50万，佢买啲初手翼，服务7000人。咁但系咧，同时咧有另一啲团体服务，即系申请大约嘅钱系服务7万人嘅。咁俾一啲议会监察嘅揭露咗之后咧，咁关咗区议会咧先唔批钱俾呢个嘅叫做港学社。咁变咗其实如果是冇一啲嘅監察嘅話咧，其實可能已經批咗俾相關嘅團體嘅時候咧，咁你見得到其實明明可以係服務7万人嘅，但係因為嗰、那個團體係同個主席嘅關聯比較大嘅時候咧，就都撥咗啲錢俾佢去服務即係更少嘅人嘅時候咧，港語學個團體叫做，咁其實你係見得到似乎係唔係真係睇嗰個服務嘅內容？而是看究竟是哪一个是即是自己有或者有私相授受之嫌咯。 对，咁但是如果你觉得部分的区议会批钱的准则啊情况啊是有问题的时候，咁可以透过即是舆论的监察啊或者是一些的议会程序上面去跟进啦、啊。咁是你而家建议是不是真的要收回部分的区议会的拨款权呢？ 当然啦，议会程序如果可以跟进得到都是好事。咁但是即是大家见得到呢过去即是過去可能議會定咗啲規矩嘅時候咧，咁為咗今屆嘅議會可能有啲為咗即係符合翻佢自己嘅團體，例如西貢，咁有西貢嗰度咧就本身可能佢過去嘅規則就係話規定只係可以俾喺西貢嘅註冊嘅即係地址西貢嘅組織去申請撥款嘅，咁但係咧就今屆咧就改曬啦。咁即係俾咗一個社區發展動力培育有限公司，佢唔喺西貢，即係作為一個註冊地址嘅，申請幾個活動，金額大約係200多万。咁而裡面嘅成員係可能係張超雄啊，或者唔同區嘅即係反對派嘅區議員嚟嘅。咁其實見得到議會唔單止係冇去跟進，而且係將一啲嘅規矩係將佢夾硬去改咗去遷就返佢自己嘅團體嘅呢一個。咁所以亦都即係過去可能地區會有啲回歸呀、國慶呢啲、 okay. 全部因為政治立場而係即係一概都係唔批嘅。 係陸國輝，我都想問一問，即係關於宣誓嗰方面。係咁，宣誓嗰度其實都有啲人會講啦，其實而家呢一屆區員呢，佢哋參選嗰陣時呢都有簽到個確認書㗎嘛。咁其實你自己個諗法，即係要佢哋宣誓，然後成個機制係點呢？即係宣咗誓跟住系咪会追溯翻佢哋之前嘅行为啊？定系由宣誓嗰一刻开始去监察佢哋啊？而如果佢哋真系做咗啲咩，发生出现咗问题，譬如即系宣誓，我谂都系拥护基本法啊，效忠特区政府咁样。咁其实喺呢个确认书其实都已经有讲到，咁点解都要佢哋再宣誓呢？ 我谂其实就即系确认书嗰度咧，即系当时系有啲人有签，有啲人冇签啦。咁同埋佢亦都冇讲到系即系究竟为咗誓系会点样处理？因为我哋睇翻而家区议会条例里面啦，咁区议会条例第24条，即系丧失民选议员资格嘅情况里面咧，系有几个啫？可能系犯事入狱超过3个月，咁成为咗一啲司法人员啦，或者系被裁定咗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等等。咁係未有包括一啲違反宣誓嘅誓言去點處理，咁所以既然政府嚟緊會喺農曆新年後，佢話將個宣誓及聲明條例係交去立法會立法啦，亦都第一批亦都會包括公職人員，包括埋區議員嘅時候，我哋覺得其實應該係要鄭重地係即係區議會條例一併去做一啲修訂，有一個機制去即係確保第一 同边一个做一个监誓，咁同埋如果违反咗或者唔肯宣誓，会有啲咩后果？咁系要清清晰晰嘅列翻出嚟咯。 嗯，你自己建议咧个形宣誓嘅形式啊，以至到宣誓个有效度啊，咁系应该点样去衡量咧？ 嗱，其实而家咧嗰个宣誓及声明条例，当然啦，即系都有一啲嘅准则啦。咁但系呢个未必系即系全面，所以先要再去立法本地立法再填补啦。例如，其实而家即系唔同嘅人都可能有唔同人嘅监誓，例如即系特首佢要向中央授权嘅人面前去作出宣誓啦，立法会就喺立法会嗰、那个即系秘书嗰度即系作为监誓啦。咁日后我哋觉得即系区议员可能要即系民政局即系局长或系即系更高层次嘅人可能作为一啲嘅监誓嘅对象。咁而如果佢唔宣誓，其实而家都有第廿一条嘅讲唔忠诚嘅后果，就系、是、如果佢系已经就任就必须离任啦，或者系未就任就要取消其资格。咁佢唔肯宣誓，咁当然啦，就唔可以俾佢继续履行佢嘅即系职责啦，可能要取消资格啦。咁当然啦，有啲人如果宣誓，但系佢系即系唔系真心实意或者违反咗之后，咁我谂都要有个监察同埋个机制。點樣去處理？咁呢個我覺得係要再去討論同埋交俾政府部門立法嗰度去研究嘅都係。 嗯，咁你認唔認為即係譬如佢哋譬如宣誓嘅時候點樣去先為之真誠咧？咁同埋即係如果佢哋即係如果係佢嘅宣誓係被裁定為即係唔無效嘅時候，佢係咪即刻 DQ 定點樣咧？ 我諗嗱，其實即係。宣誓系咪真诚？最少佢哋即系即系庄重地即系读出嗰个誓词啦，啱唔啱？呢个系最基本嘅，即系喺个誓词里面，即系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埋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啦。咁即系要佢即系庄重地去即系宣誓呢一个啦。咁呢个系最基本要去做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究竟宣誓咗之後有冇符合翻佢宣誓嘅條文咧？咁呢一個可能就係要日後要作為一啲監察同埋個機制嘅去處理啦。 嗯，好啦，我又想問翻咧關於呢個嘅撥款權嘅問題啊，因為咧就是、其實咧頭先都講啦，即係如果話收回咧區議會嘅撥款權咧。可能對於區議會嘅職能嚟講咧，即係都一個好大嘅或者好深遠嘅一個影響嚟噶。咁你就即係譬如你哋可能會覺得而家嘅區議會係俾即係泛民主派去到主導住啦，有好多即係你認為唔合適嘅一啲撥款嘅工作啦。咁但係到將來啦，即係譬如係建制派又主導翻個區議會嘅時候，咁可能你個撥款權取消咗就冇噶咯，還是到時可能要翻個撥款權啦？係咪咁？點樣理解呢？ 我谂如果一样嘢系真系失效嘅话咧，我谂有关嘅人士都应该去即系去作出一啲嘅调整或者去即系主导翻啦。因为毕竟我哋喺过去地区行政即系高峰会又好或者一啲抗权嘅时候都好咧，咁系将区议会可能做一个试点，就系俾咗一啲嘅下放咗一啲嘅权力，系托即系委托咗区议会。進行一啲嘅撥款嘅分配，咁呢度係有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可能一啲小型工程啦，工程上面嘅分配啦。咁另一部分可能頭先講嗰啲服務即係服務活動等等啦。咁如果我哋見得到即係普遍都出現咗啲可能係濫用私相授受或者係唔理想嘅狀況嘅時候，咁當然即係政府係有個責任。特別民政局係有民政處有責任去主導翻進行一啲合理嘅分配啦。 係，咁但係即係譬如將來有冇得即係譬如建制派主導翻區議會啦？咁到時個政治形勢好唔同啦，咁係咪又可以考慮要翻個撥款權俾區議會呢？ 我諗其實講緊唔係邊個派別去主導嘅問題，就係講緊有冇佢善用或者係有冇一個即係最起碼就係跟足嘅規矩，公平公正。公開地去批嗰啲撥款嘅，咁其實我諗其實有好多嘢都要除咗話政府去主導之外咧，我諗其實我哋都之前有建議過，起碼有啲嘢都執翻正，即係而家可能18區 自己係有唔同嘅準則去批一啲錢嘅。咁但係呢啲其實都係公帑嚟嘛，啱唔啱？咁所以其實係咪都最起碼有一套既定嘅準則，係大家十八區都要共同遵守，去點樣合理去使用啲公帑呢？ Okay. 即係我未必係一拍子就即刻去、或者政府主導或者咩，但係起碼有啲規矩都要係即係一致翻咯。 咁、但係你講話政府去主導返個撥款權，咁但係乜嘢情況之下先應該係即係由而家即係一向嘅一個區議會嘅程序去到撥款，乜嘢嘅情況之下由政府去到主導返，係用其他方法去到處理一啲嘅社區活動，咁呢個準則就要可能要講清楚俾大家聽，即係讓唔好讓人覺得係一個即係政係邊個派別主導區議會嘅一個政治考慮咯噃。 咁所以我覺得就政府要真係要去，即係當佢真係要主導嘅時候，都要公開講翻清楚一啲嘅情況。咁同埋我哋即係第一，我哋都覺得地區行政行咗咁耐，即係區議會在地區之中組織其實即係大家都唔係想見得到佢係失效，或者係即係我哋講俾佢玩爛咗嘅。咁你見得到，唔好講撥款啦。甚至乎正常去开会同官员沟通，似乎而家都唔能够即係做得到。咁你唔係赶个官员走，就唔俾嗰啲官员去、即係去入场去即係坐会。咁亦都係唔理想嘅呢一啲嘅情况。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係唔係讲緊边个即係派别係即係主导嘅时候，咁政府个态度最紧要就係嗰、那个俾咗权利去拨款嘅时候，是你系咪真系可以即系好好地去善用呢个权呢、 OK， 好啊，多谢晒阿刘国芬啊，多谢你。刘国芬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代表区议会第一嘅。咁头先阿刘国芬都提到话个别嘅一啲区议会拨款嘅问题啦。咁、其中佢提到话湾仔区议会咧就曾经做过一个拨款咧，就系做防疫嘅拨款申请嘅。咁批俾一个团体涉事嘅团体咧就叫做港语学啦。咁而亦都有啲指出咧就系话负责人咧就系议员助理，涉嫌咧就系利益冲突。咁其实咧港语学嘅负责人咧，系曾经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咧都担任过嘅，咁佢都有去到回应翻嘅，咁佢就话咧审批呢个拨款嘅时候咧，有跟足程序咧就做过利益申报吓，咁同埋咧就系杨雪莹都话自己咧喺呢个相关嘅社区建设及房屋事务委员会咧系未有参与呢个嘅表决嘅吓，咁不如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呢个区议会嘅话题啊。 好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蒟蒻，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原产于日本、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在中国西南地区栽种亦都有多年的历史，自古就是中国的药草之一。食用蒟蒻有什么益处呢？岑日飞同嘉宾柯志谦、陈柏南一起倾下蒟蒻。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的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号。 今年书奖设有文学及非文学组以及儿童少年读物组两个组别，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都可以接受提名的。 书奖还设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是电子书就可以报名的了。 大家可以上到去书奖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提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5，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自由评论员金文峰咧喺自由风自由风呢个节目嗰度嘅。嗱，刚才咧我哋就同咧就系民建联嘅刘国芬倾过啦，而家咧就有民主党嘅主席，亦都系喺南区区议会嘅主席罗建熙啦。罗建熙你好， 罗建熙你好 ，Hello 两位好。 头先我哋访问咗刘国芬啦，咁佢都讲到话而家嗰个嘅区议会，佢认为有唔同嘅问题出现啦，佢认为某啲嘅拨款咧系有一个所谓私相授受啦，佢认为。一个不恰当的情况，亦都觉得是而家即往年很多的一啲拨款啊，譬如是国庆啊活动嗰啲咧，就冇批到啦，同埋即佢觉得而家议会失效啦，咁所以佢认为咧，政府应该考虑 主導翻區議會嘅撥款權。 嗯， 你點睇啊，羅健？ 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區議會每一屆咧都係有自己一啲嘅工作嘅，咁咧就佢用上一屆嘅目光嚟去睇今屆區議會，覺得上一屆做嘅嘢今屆就一定要繼續做，如果唔係就係、是、唔合理，就係咧唔啱咁樣咧。咁其實我就覺得呢一個係一件非常之可笑嘅事情嚟嘅。今屆區議會有啲咩活動係搞唔到或者搞到嗰啲咧，其實我想講咧，我哋最多搞唔到嘅活動咧，其實就係好多運動班啊之類。總之有機會有人群聚集咧，就因為政府嘅限聚令就搞唔到嘅。即係如果佢想搞啲咩國慶啊、新春啊，咁然之後大家搞啲群組出嚟咧，咁就隨佢歡迎啦，咁佢自己揾錢搞啦。但係區議會，我相信咧就唔會去做到呢啲咁樣嘅工作咯。係啊，咁但係我覺得整體而言咧，就係、是、成個保皇黨佢哋對於今屆區議會嗰種嘅抹黑攻擊咧，其實真係無人無知嘅。我哋好多即係例如南區區議會，我成日都講嘅例子就係我搞啲防疫，我想撥款俾啲大廈去做清潔，去做深層清潔。咁政府話我哋咩重複？咁係咪重複做清潔就係一件錯嘅事？就唔撥得錢咧？咁究竟而家究竟政府佢耍爛，去搲爛塊面到一個咩地步？咁佢先至肯收手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一個大家要值得問嘅問題咯。 係啊，羅健兄，我都想問一問，因為其實阿劉國勳佢哋尋日除咗提咗撥款權呢樣嘢咧，佢哋主打咧其實就係嗰個宣誓嗰方面。咁、你自己又點樣睇咧？即係要求區所有區議員作為公職人員去宣誓呢件事。 我其實我就好簡單嘅，即係佢嗰個宣誓咧，如果佢同之前嗰啲嘅我哋參選嘅時間咧，其實我哋簽名之前咧，其實佢都有一句嘢嘅，咁都係咧就係、是、叫擁護基本法同埋擁護基本法同埋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咁樣嘅。咁我覺得我就已經一早就已經簽過，確認書又簽過曬噶啦。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咧，其實你要做政治 show， 你咪做飽佢咯。你叫埋阿習近平主席落嚟監誓都仲得添，係咪？即係咩局長監誓咁低級唔得，係咪？梗係高級啲，我哋要嚴謹啲添啦，係咪？咁係，所以我覺得嗰啲嘅想法講法咧，你要做政治 show 咧，其實我係唔會介意你做嘅，但係咧宣誓完之後例如有啲區議員點解佢上一屆其實都係一年前啫嘛，佢參選嘅時候獲得政府確認佢嘅身份嘅，佢嘅參選資格嘅，合乎曬所有資格嘅，咁你究竟呢一年之間你突然間可以用咩原因去取消佢資格咧？我真係睇唔到有啲咩合理嘅原因咯。 咪正正就係個時間已經隔咗一年多啦，咁所以其實中間有好多即係各位區議員嘅在任期間可能。做过不同的动作的，都可能会不会都担心会成为即将来即去审核、那个宣誓是不是有效的一些理据、啊、 我觉得他一定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做法，即例如说有人说哇你有些人被人国安法拉喎，那你都未判，现在香港是不是拉过就可以，那即警察拉了所有人的话就所有区议员就一起 DQ， 是不是一件这样的事？不可能是一件这样的事来的嘛。那例如刘国芬，如果我们讲资格的话，那刘国芬本人其实佢都失去咗区议员嘅资格啦，系咪？咁佢即系呢个资格最基本嘅资格都冇咗，但系佢仍然系在任。咁点解？因为佢系选嘅时候佢系合资格啊嘛。 OK， 阿罗健兄啊，因为我哋要听七点半新闻啦，我哋七点半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好嘛？ 好啊， 好，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晚上七点宣布，即时将油麻地，即系碧街九至27号同东安街3号列作受限区域。范围内嘅受检人士需午夜前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喺处所等候，直至区内所有已识别嘅受检人士完成检测，检测结果亦都已获大致确定。先至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是在明日早上6点左右完成行动。政府早前已经就碧街15至27号和东安街3号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但是小区内感染情况持续严峻。由本月11号至到昨日，有关地点共录得超过40宗确诊个案，涉及3堂大厦。卫生防护中心早前已经在受限区域中撤离部分碧街居民到检疫中心，情况令不少附近居民担心。 本港新增6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3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2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超过50宗。昨日初步确诊的3名伊利沙伯医院护士已经以及曾经看中医的卫生署医生亦都确诊，再多2名确诊者死亡，分别是86和90岁女病人，都有长期病患，累计172名患者离世。政府分别在油麻地、旺角及红磡新增指定区域，亦都扩大佐敦指定区域，并且继续保留深水埗原有指定区域，多堂大厦纳入强制检测。政府宣布星期四起，除了继续提供紧急和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外，亦都会恢复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发言人呼吁市民尽量利用邮寄、投递箱或者网上服务，假如必须前往政府大楼或者办事处，必须一直佩戴口罩，遵从相关部门的防疫措施，包括体温检测、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和人流控制安排。有关部门会另行公布恢复提供的服务以及有关安排和详情。警方在湾仔拘捕一名男子涉嫌伪造及使用虚假文书。警方说这名男子上星期四被捕，他涉嫌较早前在宝云径违例泊车，并且将伪造的电子违例泊车告票放在车前的水泊之下，意图误导警员。警方亦都在涉事车辆发现另一张伪造的电子告票。警方提醒驾驶人士切勿逃避，罚款以身试法，而根据法例，使用虚假文书一经定罪可以判监14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上清凉，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0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听朝早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及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系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过咗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嗰段咧，而家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过咗新墟街市前些少呢一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一路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如果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好重啊！ 兰子，你买咗好多本地鱼龙产品，不如我帮你攞啲啊！ 哎呀，好啊，唔该晒啊！ 咁我唔客气啦，嗱，我攞呢条龙趸柳啦，呢个番薯啦， 喂喂喂喂喂，叫你帮手拎嘢，唔系叫你偷嘢啊！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发质之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发质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關於區議會嘅問題啊！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金文峰喺度噶。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咧民主黨主席，亦都係南區區議會主席羅建熙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羅建熙你好。 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讲开关于宣誓嘅问题咧，就今日都想同你讲啊。 系啊，罗建熙，我都想问一问，即系譬如你啱啱都提到咧，即系建制派，你就觉得佢哋而家系做紧一场政治 show 啦。咁但系作为你哋即系非建制，你哋几个政党，甚至同本土派有冇倾过？即系假设真系要宣誓啦，你哋会唔会都系一起去，即系叫配合佢哋去做 show 啊？定系你哋就唔会理佢哋咧，即系唔会做宣誓咧？ 其实我就未同佢哋倾嘅，咁但系咧，我自己个态度咧就一向都系，我就无端端唔会提供任何嘅籍口去俾人去处理咗我个议席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向居民负责任嘅一个安排嚟嘅。咁啊，当然你如果即系大家都明白而家嗰个政治 show 系咩咧，就系其实公务员都系啦，你唔宣誓嘅话就已经要炒你啦。咁如果你系区议员嘅，就我相信炒得更加快添啦，即系肯定就话你唔宣誓啦，唔遵守拥护基本法啦，所以你当时候嘅誓当时候签嘅一份声明书咧都系假噶啦，咁就无效啦咁样。咁呢一个系可以预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所以对我嚟讲，我唔会无端端俾个籍口俾人DQ 我咯，系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如果份嘢唔系一啲同以前我超过嘅嘢，或者我一向所认知嘅嘢系有差异嘅话咧，咁我觉得冇乜大问题嘅。 嗯， 咁都想再傾返呢，即係關於頭先區議會撥款權嗰個問題啦。咁頭先劉國芬就建議，即係政府去主導返區議會嗰個撥款權啦。咁但係即係對於你嚟講，其實呢個區議會撥款權，或者應該咁講，即係區議會嘅撥款其實涉及咩範疇呢？如果話真係政府去到按情況去主導返個撥款權嘅時候，你覺得個影響喺邊度？ 如果大家尋日有睇新聞嘅，你都見到物流署就喺度打緊一場官司啦。咁嗰場官司係咩咧？就係佢買咗啲人哋聲稱係日本貨，但原來咧係大陸貨嘅一啲口罩啦。咁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佢覺得交俾政府主導翻，其實我諗成個防疫嘅期間，究竟政府嗰個防疫措施做成點咧？我諗市民都心裏有數噶啦。咁民建聯覺得交翻俾政府做好啲嘅，咁佢哋嘅適隨轉變啦。但我相信即係區議會我哋嗰個工作咧，其實就是我哋按住社區嘅需要，就睇下有啲咩社區係覺得需要嘅地方，我哋先至去安排錢落去咯。咁當然有啲人會覺得喂，我哋可能要多啲嘉年華會，我要搞多啲粵劇咁樣，可能係其中一部分嘅。咁但我相信每個區議會都總係仍然有一啲粵劇喺度嘅。咁但係咪全部要擺曬落去粵劇咁先至啱咧？咁樣咁究竟點樣定所謂啱定係錯？係咪民建聯講或者劉國芬就係等於佢係啱咧？我就有一個非常大嘅質疑啦，即係我亦都相信就每個區議會其實都係有唔同嘅安排，例如南區區議會我哋咁樣咧，我哋對於例如康體會即係一啲傳統嘅組織，因為佢哋係呢個南區足球隊管中南區嘅一個組織嚟嘅，其實就係背後就係呢個康體會佢一路搞緊，咁所以我哋繼續撥款俾康體會，我哋覺得佢搞足球搞得 OK， 咁我哋咪繼續撥款俾佢咯。咁例如南區，就算我哋係講啲文藝協進會，其實我哋批撥款嘅時候都有啲唔同嘅區員，可能都有唔同意見㗎，即係可能有啲員會覺得哇，你冇理由撥款俾文藝協進會喎，咁樣，但係我哋繼續咪照撥。咁我覺得個原因係咩？就係佢搞緊啲嘢，例如佢搞啲咩管弦樂團啊，搞弦合唱團啊，其實就咁啲居民又有得益嘅，我又冇蝕底嘅嘢，咁亦都唔係好政治化嘅嘢。咁我哋嘗試去俾個同個組織去合作去做多啲，咁我哋咪照做咯。咁但係而家政府佢如果想一刀切收翻曬啲錢嘅話，咁咪我自己見到嘅就係佢過去所花嘅錢就大部分都係冤枉錢咯。咁佢鍾意花冤枉錢嘅話，咁唔俾區議會去按住居民嘅需要去用錢，咁我覺得居民 當然是很蝕底的啦。但是你說實際可不可以改不改變到他這個決定呢？我相信其實他已經做了決定的啦，是不是？即是你大家都明白的啦，即是他這個總是一種對於不同政治力量的打壓來的嘛。即是金文峰你自己都以前在區議會大家一路都是講要多啲權多啲錢的嘛，是不是？那現在就哦沒有了主導權啊，那就現在就哦那不如就不要要那麼多權，沒那麼多錢啊，他們搞事啊，乜乜乜啦，這樣。我覺得是很明顯輸打贏要的一種做法來的咯。 OK， 好啊，多谢晒罗建熙先，多谢你啊， 多谢罗建熙。 罗建熙就是民主党主席，亦都是南区区议会主席。他头先有提到啊，金文峰你喎。 系啊，咁当然啦，其实我哋一路都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都系希望咧，即系区议会咧可以做多啲，即系居民希望我哋帮到手嘅嘢。咁所以即系我两边都听到佢哋嘅意见嘅，即系一方面，其实我谂大家嗰个立场或者对区议会嗰个谂法。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罗建熙就话我每一届做嘢都唔一样噶啦。咁啊，刘国芬讲嘅就系话，咁区议会本身就系政府赋予佢一啲权力，或者系对佢有个期望噶嘛。咁所以应该系做翻嗰啲嘢嘅。咁就住呢样嘢咧，可能大家就对区议会嗰个谂法唔一样咧，就开始就系觉得个主导权系咪应该系政府多啲啊，定系保留翻喺区议会上边咯？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啊，咁啊，电话旁边就有一位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大家好啊， 请讲啦，唔好意思你又等啦。 我即系听啦，刘国芬议员佢讲啦，我哋其实我咧以前都系帮民建联咧去做一啲喺社区入边一啲嘅工作人员啦，咁而家冇做噶啦，咁佢咧冇得做啊。咁但系咧，我想讲一句公道说话啦，即系阿刘国芬议员佢讲嘅嘢咧，我觉得系对我哋建制派咧好大伤害啊。咁点解咧？因为而家我大家都知道，我哋已经系输晒噶啦。咁但係以前係所有嘅主導都係我哋負責㗎嘛，咁而家雖然係俾民主派，咁我哋可以下一屆爭取返㗎嘛，但係我哋派過去建制派而家呢全部都係即係好似係咁打到佢哋呢好似喐都冇喐，咁樣呢你就會失咗好多民心㗎啦。你而家好啦，全部唔係由我哋主導，你就去又話咩權又收返咩權又收返，好啦，咁係人啊，明眼人都睇到係因为不是我哋建制派主导，所以我哋就打佢。我希望咧，好多建制派议员即系我哋同心，我哋下一届去攞翻嗰啲咁嘅职位翻嚟啦，就唔好而家系又打压，唔系打压。我以前做咧，话埋俾听啦，我真系搬米啦、包粽啦、月饼啦、送啦、搞嗰啲晚会啊。我哋真系做来做去都系嗰啲。我哋嘅目标咧就系，所以点解我哋民建联啊，或者我哋建制派咧，多数都系老人家。嗰啲支持者咧，因為我哋以前都係專做呢啲嘅，我哋真係忽略咗一啲年青人啊、後生嗰啲嘅。嗰陣時我哋冇權啦，我哋即係工作人員，我哋都講啊，點解唔搞一啲呢啲咧？但係從來真係好少搞，係有真係少之又少，即係喺所有足球場見到咧，都係老人家嚟嘅，即係我哋建制派搞親嗰啲區議會嗰啲嘅活動。咁而家咧，我哋衰咗唔緊要，下一次嚟啊嘛。但係你而家係又打壓，唔係又打壓。 OK， 我希望劉國芬佢正話所講嘅咧，真係要收口咯。 OK， 好啊，多謝曬黃生嘅意見啦。咁啊，金文峰啊，黃生就認為咧，就其實建制派下次贏翻咪得咯，即係冇需要話去到作出呢個建議，去到讓政府去收翻即區議會嘅撥款權啦。咁。 咁我谂啱啱如果从刘国芬嗰个访问，其实佢睇到咧，佢阿刘国芬嘅立场，或者可能佢都代表某一部建制嘅议员嘅立场咧，就系讲紧即系个未必系讲紧边一个派别去主导紧个区议会，而系讲紧话究竟呢一刻嗰个区议会究竟履唔履行到佢个职责。咁我谂呢样嘢亦都系我哋听到，即系啱啱访问咗两位啦，一位刘国芬，一位罗建卿，其实就系大家对区议会个角色其实都有几大嘅分歧，即系。啱啱一邊咧就係講緊區議會每屆嗰個角色都唔同啦，咁可能就住個社會嗰個現狀啊等等各方面係有啲唔同嘅角色嘅應該。咁啊另一邊咧就覺得區議會其實嗰個職責咪就係寫得好清楚，即係區議會條例啊等等各方面應該係做呢啲嘢嘅。你唔係做緊呢啲嘢咧，即係你做唔到佢嘅職責咧，咁你個政府可能就要主導翻改變翻呢樣嘢。到將來真係可能區議會又做得翻咧，先可以將個撥款權俾翻。个区议会，咁所以其实而家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是、我谂我哋都要思考一下，即系个区议会究竟我哋系想要区议会个角色系点样样。 但系所谓有啲人指控，即系而家嘅区议会做唔到佢职责需要，即系要求佢哋做嘅嘢，其实可能好主观噶，因为即系区议会即系作为一个议会啊，就当然系有即系唔同嘅政治立场、唔同党派嘅人士去到参与呢个嘅议会噶啦，即系佢可能即系赢到个选举，去到入到个议会入边噶啦。咁佢哋做嘅嘢，可能咧有啲人会觉得系唔啱嘅，或者系觉得系即系政治化嘅。咁但系 議會就梗係政治化㗎啦。咁同埋即係好，佢哋可能一定會即係對於一啲嘅官員、一啲嘅即係尖鋭嘅提問啦，佢哋即係可能唔同派別嘅議員會有唔同派別嘅處事風格啊咁樣。咁點樣去判斷而家嘅議會係真係即係所謂已經失效，或者係即係做唔到嘅職責，而要去改變嗰個撥款嘅方法咧？呢、這個就可能係基於判斷啦，而咧就係、是、即政府可能係咪真係有會即跟隨咗個政治風向去做嘢咧、嗯？ 我諗另一樣要睇嘅就係話，因為喺基本法裏面其實本身就冇區議會呢樣嘢嘅。佢嗰陣時喺基本法裏面講嘅就係一個非政權性嘅地區組織，咁所以我同意喺議會裏面可能有啲好尖鋭嘅問題，即係針對政府或者監察政府，但係咪區議會裏面係做緊一啲好政治化或者針對一個政權做嘅嘢咧？我又覺得未必同意。即係如果你可能所有議員喺議會裏面講嘅都係針對住政府或者某一啲部門，可能好政治化咁樣去針對佢哋咧，咁究竟呢樣嘢係咪區議會本身嘅職能咧？其實我係有保留嘅。 OK， 好，我哋聽多一位聽眾嘅意見啦。有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請講啦。 係，我最主要想表達咧，就係其實而家呢個收翻呢個撥款嘅，即係區議員嘅撥款權力咧，其實係唔應該嘅，因為即係正正而家我哋嘅政府其實佢嘅公信力都係好弱啦。即係我諗過往其實大家對於而家譬如講起嗰啲同心口罩啊，好多唔同嘅政府去用一啲好大量嘅公帑嘅時候，其實都好有爭議性，或者對於嗰個不嬲，我哋覺得有一個制度嘅，即係應該要批標啊，要有好多唔同招標嘅程序。其實政府都因為一啲緊急嘅處境咧，就其實跳過咗呢啲程序嘅。咁所以喺呢個處境之下咧，其實區議員本身或者區議會咧，都係 function， 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職能，其實都係去監察住一啲嘅民生議題嘅一啲嘅撥款啊，或者點樣去用一啲嘅資源喺個地區裡面。咁而相對下，即係頭先講緊政府個公信力咁低嘅時候，其實而家區議會係有民選嘅基礎啊嘛，有民意基礎啊嘛。即使而家講緊話，好似有啲嘢停擺咗喎，因為區議員去唔通過一啲嘅嘢，用唔到一啲嘅撥款，其實都有佢背後嘅民意基礎喎。即係我又見唔到一啲選民其實係出嚟出聲咯。而家主要都係政府或者建制派一啲落選咗嘅議員去出聲。咁反而真係我哋去做選民嘅時候，我選咗個區議員，我覺得佢直接反對，佢唔撥款，其實佢都代表到我。 好啊，多謝曬陳生嘅意見啦。咁我哋呢個話題都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傾傾其他嘢。 瑞文啊，你攞个鱼缸养鱼又拎棵菜咁，搞咩啊你？ 世杰，你睇有鱼有菜，仲唔系鱼菜共生？ 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啊！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请嚟鱼菜共生达人李石达讲下点样令鱼又肥，菜又甜啊！ 而我就揾嚟越野跑好手黄浩聪分享越野跑嘅心得同理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印度，一个充满异国风情、摄人心魄的国度，经历在大英帝国长年殖民管治底下，究竟印度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一连两集，透过160多部悉心修复的珍贵菲林电影，带领大家穿越历史，一窥昔日印度帝国的辉煌盛世。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 今晚同下星期二晚9:30，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自由风，自由风咧，咁呢个时间咧都有啲想回应翻咧，就系寻日节目嘅一啲内容啊。咁啊，寻晚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咧，大概都系呢个时间咧，就倾紧呢个科大嘅学生会，咁就就住一啲事件咧，就被咧系校方作出处分。咁当中咧，学生会会长咧就系同埋副会长咧，都系被罚咧系停学一个学期噶。咁呢件事件咧，寻日我哋节目都有讨论到啦。咁当中都访问咗会长啊麦家俊。咁佢當中咧都係喺訪問度提及話上訴嘅情況咧，咁佢就認為自己唔會上訴啦，就因為咧佢認為咧上訴嗰個機制咧，嗰個上訴都會係會去翻同一個嘅學生紀律委員會嗰度咁樣。咁之後咧，我哋就收到科大嘅公共關係及新聞組嘅一啲聯絡我哋啦。咁都講到話咧，其實可能咧學生會會長嗰個理解咧就係有少少唔準確嘅，因為咧睇翻佢哋科大嘅學生操守及學術誠信規例咧。 其實咧就係呢個嘅上訴咧，即係對於學生紀律委員會嘅處分嘅上訴咧，係可以咧係向校長嗰邊咧就係提出嘅。咁而校長咧可以去自己去到覆檢呢個嘅投訴個案啦，又或者咧就將呢個個案咧就轉交俾其他同事咧去到覆檢嘅。咁而咧被處分嘅學生咧亦都有一個嘅機會咧去到咧係為呢個嘅覆檢咧作出一啲嘅陳述啦，同埋係展示一啲嘅證據咧去到做呢個投訴嘅覆檢嘅嚇。咁呢個都去回應翻尋日節目嘅內容啦嚇。咁好啦，金文峰啊，呢、這個時間咧就想同你傾下咧，就係國泰航空啊嚇。咁其實咧就係、是、或者應該咁啦講啦，其實所有嘅航空業咧嚇，即係香港嘅航空業咧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啊。咁因為咧就早前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都講到話，嚟緊咧可能要做一個嘅。機組人員咧都冇得豁免檢疫啦嚇，咁啊佢哋咧就可能嚟到香港之後都要接受呢個14日嘅酒店檢疫同埋咧7日嘅醫學監察嚇。咁現時咧機組人員係可以豁免檢疫噶嘛，但係而家咧嚟緊可能最快咧2月開始就就要撤銷呢個豁免檢疫，換言之咧佢哋每飛一次咧。都要有21日嘅一個檢疫嘅過程，咁對於航空業界、航空公司嚟講咧，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噶。咁所以咧就睇翻，譬如咧就國泰航空咁啦，都發咗一個嘅內部通知，咁都講到話咧就嚟緊可能咧要啲更表啊、啲時間咧，可能咧有一個嘅情況咧要調動啦。咁就可能都幾影響航空公司啊，同埋國泰航空都講到話咧，就嚟緊如果要咁樣嘅一個檢疫安排嘅話咧，可能要客貨運啦，都要分別削減呢個嘅60%同埋25%啦，同埋會每個月再咧額外多咗3-4億元嘅開支。金文峰點睇啊？即係雖然話防疫係要滴水不漏啦，但可能咧真係航空公司要埋單嘅。 應該係佢哋會有好大嘅負擔。不過我哋睇到，即係我諗香港政府而家呢刻都受到好大嘅壓力，特別係即係我哋即係冇話唔單止內地啦、澳門啊等等各個地方，其實嗰、那個。叫做成個中國嚟講，即係香港嗰個防疫咧，的確係做得比較即係落後啊！即係特別我哋而家就第四波壓咗咁耐，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啲報道，即係話即係機組人員的確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引入呢個叫做個案嘅一個源頭。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呢一刻政府，我諗佢而家已經係即係包括近期嘅封區呢啲嘢，其實我哋早前都係即係上一年都唔會做。其實而家已經係有一個好大壓力，一定要盡快去將個數字去清零。咁所以我諗政府係應該係唔會去褪㗎啦，應該就會去企硬去做㗎啦。咁但係另一樣嘢，我諗就值得關注咧，就係、是、即係我睇到就係報道咧，就話可能要呢個機組人員咧，就係連續21日內閉咁樣做，即係叫佢叫內閉環式咁做，即係做完21日先再休息，令到即係佢哋嗰個相對嚟講，即係話唔使做一早做一次飛一次咧就停21日咁樣樣。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對機組人員嚟講，我諗都係好大壓力，因為佢哋咧其實不斷即係佢哋嘅工作環境加埋時差等等各方面，其實佢哋工作嗰個。疲累咧都係好嚴重嘅，如果要連續咁樣做21日咧，都可能影響佢哋嗰個服務嗰個質素，特別係我哋佢哋喺飛機上面，如果有一個小嘅失誤咧，可能就會影響都幾大下，即係我哋都唔希望因為呢個衛生嘅安全咧就影響咗呢個交通嘅安全嘅，咁所以呢樣嘢我諗都。即係究竟係咪真係要咁樣做，都未必係一個好事嚟嘅。 咁我哋不如就問一下啲機組人員嘅睇法啦。電話旁邊有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黃思文啦。黃思文你好， 黃思文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以你所知咧，即係國泰航空發出嘅內部通知咧，其實嚟緊如果要機組人員係撤銷豁免檢疫嘅話，你哋嘅工作時間會係點樣啊？ 其實咧，我哋剛剛都同公司開過一次會，講呢一件事嘅。公司方面就仲有好多嘢都未清楚，同埋未落實到。咁但係我哋相信，即係或者我哋估計啦，都係現時仲係嗰個高風險嘅國家嗰啲航班會受影響多啲。咁所以都係譬如歐洲啊、美國啊之類嘅航班，可能做完嗰啲翻嚟就會有嗰個強制檢疫。 係，咁即係話咁但係你知唔知道嗰個所謂高風險國家嘅名單，會唔會即係跟翻而家即係政府所定嘅啲高風險名單咧？ 以我哋估計咧，就應該係咁。但係嗰、那個、政府嘅名單啦，其實都不斷地更新嘅，而且越加越多嘅地區落去。咁所以變咗，我哋可能真係會做好多嘅航班都會遇到呢個要14日檢疫嘅情況咯。 嗯，咁即係話其實係咪話即係一啲冇喺政府高風險名單上面嘅國家機組人員飛完返嚟之後就唔使呢個21日嘅呢個檢疫係咪咁？你得到嘅信息係咪咁？ 我哋估計係咁，因為公司內部嗰個信息都係話相信唔會所有航班都要有呢一個措施。 係，咁我哋見到 咁我哋最正路咁樣估咯。 咁我哋見到其中有一個咧，就係都有提過一個叫做21日內嗰個閉環式工作咧。咁會唔會就係話去嗰啲高風險地區咧，就會用呢個方法去做咧？咁你哋作為機組人員，咁點睇呢一種咁嘅連續21日咁嘅工作方式咧？ 嗱，當然21日即係睇落已經覺得好吃力啦，同埋即係雖然我哋出慣門，但係要去咁耐，而且下個月係農曆新年，其實大家都覺得即係即係呢個安排。真係即係好唔合時咯。其實我哋過去都有飛啲英國啊、美國呢啲所謂嘅高風險國家啦。我哋去到當地嘅時候，都即係足不出户，困喺間酒店房裏面，直至到即係航班再次離開當地嘅時候，先會離開酒店。咁所以我哋一路嗰個機組人員嗰個感染率咧，其實都係好低嘅。即係自去年三月以嚟，其實。感染的人都是十個左右嘅啫，但是講緊我哋每日都有航班進出香港咁樣，所以其實呢一個措施係我哋明白政府即係可能要做多啲嘢，咁但係嗰個成效即係未必會真正係好大咯，因為我哋不嬲嗰個即係感染嘅機率都係偏低。 咁其實都有冇預算過，即係如果長途嘅航班，即係可能歐洲嘅航班一啲高風險啲啦，咁係要實施呢個21日嘅檢疫嘅，咁對於你哋嘅人手編配嚟講，會有幾大影響啊？ 公司就暫時講咗應該會減航班嘅啦，咁所以就即係我諗人手方面都尚算夠嘅，不過公司有提及咧，會做呢一種間嘅同事咧。都是自愿性质去做的，咁到时就真系睇下公司会唔会有啲特别安排或者额外嘅薪酬津贴咁样去吸引到啲同事，即系自愿做飞廿一日，再隔离14日，即系其实35日噶啦，今晚。 系，即系自愿嘅意思，即系话佢可以选择唔飞，即系定咩叫自愿性质咧？ 自愿性质即系要飞呢啲一定需要隔离嘅航班，因为即系刚才都讲过啦，应该都仲有啲地方系相对地风险比较低嘅，譬如台湾啊，甚至内地咁样，咁呢啲可能翻嚟都冇需要强制14日检疫嘅，咁即系都仲有呢啲航班嘅，咁、okay. 但系一定要做高风险地区嘅就要系自愿嘅同事先会去做咯。 OK， 明白晒，好啊，多谢黄思敏，多谢你啊。 唔该晒， 黄思敏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嚟噶。咁但系金文峰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对于空中服务员嚟讲，佢哋就会喺个工作嘅时间啦、人手调拨啦有影响啦。但系对于成个航空业啊，头先都讲啦，国泰都预咧，如果咁样做法咧，每个月可能会做多3-4亿嘅额外开支啊。咁其实。之前啊，停止營運港龍都係諗住每個月慳5亿啦，咁但係而家又要俾多翻3-4亿開支，其實可能即係得不償失喎，係咪咧？ 一定是的了，其實我想航空公司這筆額外的數呢，那我想政府都應該不會再去做任何的補貼的了，正常來說。那所以其實航空公司可能 都要考慮一下，即剛剛其實都提到了，即會削減這個航班，我想他們 都就著這方面，我想他們都有一個商業上的安排。那但是我剛剛都反過來說，就算現在這一刻即航空公司有多大壓力都好，我想政府受到即特別是中央要他盡快清零的壓力呢，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因素咯。 啊、就有傳這個措施就下個月生效，究竟是怎樣實施是怎樣呢，就要看下個月的安排了。今天節目時間到，拜拜 拜拜。